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点，强台风奥陆集结在北纬15.8度、东经1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北风5级，能见到4900米，有雨。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60点，跌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55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1，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4，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068，欧元对美元0.96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1.57美元，卖出1,62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这几年，希望面前好好的一年，岁月流出边，开始得忘信念。 晨啊，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出边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咁啊出边都有啲风啊吓，咁啊换个角度嚟睇啊都系几凉嘅，不过如果太大风嘅话咧，咁就要小心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噶，今日最高嘅气温32度，咁啊继续咧有白元路小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今日。時間咧都已經咧就係嚟到6:09啦，今日亦都係2022年嘅9月27日，農曆9月初二嘅，啊九月二日定九月初二，應該九月二日咯，農曆方面應該咁講嘅，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先會咁講，唔好意思啊嚇。好，咁啊出邊28度嘅氣温，開始今日嘅晨光第一線， 晨光每日一格。 礼多人不怪，好重要的。有礼貌可以代表了一个人的修养，有礼貌也可以代表了一个人他在某一个界别上面的一种身份地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礼貌的人通常都 是因为经过他有礼貌而他可以受人尊重，从而做得好的。如果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当然要继续啦。如果本身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呢，那我觉得你应该吞一吞你自己这个思维。没有礼貌或者惯得对人呼呼喝喝，或者好像当个个人都好像阿四是这样点他的。那你要改一改了。礼貌呢真的不用本的，我常常都这样说。但你有礼貌做了事之后呢，其实可能你相对来讲得到人家的尊重啊，得到人家的微笑呢，其实这些呢是非常之可贵的。所以早上的时候懂得计数的你应该会知道了，礼多人不怪。香港呢就比较上是一个城市比较密集的地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裂口那里听到隔离屋开门的时候自己都咦不要出去先，香港的裂很快的，等一阵等他入了裂我先出去，就是怕尴尬，怕跟他讲早晨，怕跟他讲你好呢。你朝头早倾下偈冇乜所谓嘅，真系嗰句啦。如果朝头早同人倾偈嘅时候，都用一个微笑去回应人哋嘅话咧，大家又可以倾多几句。咁样你每一日都系一个好嘅早上，每日都抱住好同埋积极嘅心情嘅话咧，咁你当日梗系会顺顺利利啦。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stars， 开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 la ti do，手掌眼有写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咪怎转咪路，我啦拍拍手掌跟我哆瑞咪发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道，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啦啦。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换到。 一首歌曲《侧田》，你好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嘅时间六点十七分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咁至于强烈季风信号咧，朝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之前的时间都有报道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呢，就说到竟然你就将会变身成为一个养生碟。原来竟然你都已经有成85年的历史了。这个就是一个豪宅在这个竟然你那里。早年就已经获得政府就列为法定的古迹了。看到最新的区议会的文件有些显示在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里面，看到將竟然你咧就活化成为一个养生殿，咁希望咧加深啊，大家就对一啲譬如咩咧普洱茶啦、中医药啦、药材嘅认识。嗱，依家已经进行紧一啲叫做工程前期嘅一啲设计顾问啦，同埋一啲嘅譬如勘测工作啊。好啦，成个工程预计最快咧就2025年咁啊展开，并且2027年完成。哇，都仲有五年先完成，即系如果我要去嘅话咧，啊都仲有一段时间啦吓。我话到咧就喺2027年啊嘛完成啦，三年咧就达到营运嘅收支平衡，即系2030年。哇，而家啲计划都已经听到呢啲2030年啦。啊，竟然你咧就系第六期嘅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之下嘅一个获选嘅项目之一嚟噶。喺呢个计划底下啦，咁啊发展局就会邀请一啲非牟利机构递交申请嘅建议书，啊经过一啲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嘅筛选啊、建议啊，啊拣定咗咧就系佢哋咧就譬如一个叫做研究院啊吓，联同国际普洱协会以及咧就中医药一啲嘅叫做公司啦，将竟然你活化成为咧就竟然你多即系一点养生殿。好啦，咁啊基于普洱茶同埋一个叫中医药。 利用呢个建筑咧，反映香港上层华人社会喺1930年至到1980年代嘅生活方式嘅一个嘅转变啦吓。哇！1930年至到1980年，咁啊，佢哋嗰个生活嘅方式系点咧？咁啊，如果近代出世嘅朋友，相信都唔知道嘅，咁啊，可以咧就叫做，但系透过景贤里咧窥探一下。好啦，呢、這个项目亦都咧就会提供一啲课程啊、身心灵嘅活动、品茶同埋餐饮服务噶，提高咧就系、是、参加者对一个叫做维持可持续健康嘅认识。不过最紧要一样嘢咧，我就觉得佢可以保留咗各种重要嘅建筑特色，透过咧一个最少嘅干预，改动呢啲嘅工程，保留法定古迹同埋原有嘅环境，原有环境有喺度啦，室内嘅布置都一样咧要留翻喺度嘅。今日更加咧就会设有一个导赏团啦，讲解景贤里嘅古仔。导赏团咧好紧要嘅。你去到一个地方好靓，但系冇人话俾你听佢发生过咩事。你见嘅咧净系一个建筑，但系睇唔到佢背后嘅故事噶。嗱，翻查翻资料啦，咁啊，其实咧，景贤里就喺1937年咧咁啊建造嘅。原本咧就私人物业，咁啊亦都建筑群入边咧有譬如主楼、副楼、车库、廊屋、凉亭，哇，仲有泳池等等组成嘅。咁所以你话如果第日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嘅话咧，哎呀，咁啊真系几好，我都想去睇一睇啊！我啊未去到这种年纪嘅，但竟然你又肯定系噶啦。今日叫陈晓东，这种年纪。 你和醉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 兜兜转转，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 室内听众望望天气方面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几多度啊？大概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啊！好啦，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仲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唔知道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蚂蚁喺度咧？蚂蚁虽然咧就唔系话害虫，咁但系佢喺度奄奄养养咧，都几辛苦啊！最惊咧就系嗰啲蚂蚁大军啊，系一大扎嚟嘅话咧，咁啊真系麻烦啦。如果系嘅话，都有机会影响咧就屋企嘅卫生环境啦。严重嘅话咧，就会造成一个好大嘅困扰噶。想消灭蚂蚁，咁但系屋企又有小朋友宠物，唔想用杀虫剂，即系好似我咁啦，用杀虫剂，譬如啲蚂蚁喺厨房出没，咁你即系难搞嘅。好啦，试下有呢个安全嘅方法噶，咁啊可以睇下帮唔帮到你手啦。呢啲嘅叫做天然嘅驱蚂蚁方法。好啦，蚂蚁咧，其实我哋要留意先，蚂蚁分泌气味进行交流噶，所以当发现食物嘅时候，佢会倾偈，亦都系喺翻屋企嘅路上面会留低呢啲嘅气味，其他嘅蚂蚁咧就会跟住呢啲嘅气味咧一路寻找食物嘅，所以只要咧就系扰乱蚂蚁嗰个嘅嗅觉嘅器官嘅话咧，咁佢咧就有机会可以咧就话诶唔识啦啊，唔识得揾翻嗰条路啊，咁啊断绝咗佢哋沟通嘅渠道，冇办法辨认到咧食物同埋蚁巢嘅位置，就能够防止佢哋进入屋企。原理我哋就明啦。好啦，先嚟第一招，准备一至到两条辣椒或者黑胡椒，加水煮滚佢，咁啊过滤啦，过滤即系隔渣吓，隔渣就去到一个喷水壶嗰度 ，push 好啦，喷不蚂蚁出没嘅地方。对住佢哋系咁喷，这个方法对其他小昆虫都有效噶。辣椒、黑胡椒煮滚佢，咁啊对住佢哋系咁喷。嗱，你可以先试一试呢招，唔得嘅，我哋下个星期再揾第二招对付蚂蚁。6:30之前，红座星 must off。 被先后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这般方法亦胜过粉丝本分，但忍得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纵要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正把现住再次印象焦点通通归你，就踏上地落力你手任用别妒忌，就默默的地空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耳，我会因此刻意隐藏。不想输送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众里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正错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现在没遇上个点吗 ？Take my mask off。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是因我不所爱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 到早上嘅6:29啊，佢系红座星嘅 Mars Offer 吓，28度嘅气温，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一个早上。我哋转头听埋6:30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宝良局一个幼儿工作员涉嫌推跌至少六个幼儿在院箭上的事件，警方表示拘捕一个33岁的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上旬向警方报道。警方回复查询时说，今个月20日起，先后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怀疑有人在铜锣湾丽顿道一间院舍不恰当对待3个男童和3个女童，年龄介乎1至3岁。本港新增403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46宗，输入个案188宗。医管局呈报12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5岁。其中一人已經接種4劑新冠疫苗，兩人沒有打針資料。學校方面共呈報1280宗陽性個案，涉及687間學校，包括1116個學生同164個教職員。26間學校共29個班別需要暫停面授課7日。2間殘疾人士院舍呈報共2個院友檢測陽性個案，共18個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于下午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根据程序，安倍遗孀安倍昭惠捧住骨灰盒坐上灵车，从东京住宅出发，抵达会场时，自卫队会施放19响追悼礼炮。首相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义伟会在仪式上致辞。预料国葬期间，大批民众会聚集在武道馆周围送别安倍。日本警方部署大约20000名警力戒备。岸田文雄启动调研外交，先后接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来日出席国葬的各国首脑，强调将继承安倍的外交遗产。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斯诺登在2013年透过传媒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监控项目，其中包括主要针对海外目标代号棱镜计划的监听项目。美国政府之后以间谍等罪名通缉斯诺登。斯诺登一度短暂留港，再转往俄罗斯，2020年获得永居权。斯诺登的律师表示，斯诺登之前未有在俄军服役，不属于被征召的公民类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斯诺登必须返回美国接受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嘅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嘅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嘅朋友咧，特别系个人生态度咧，都系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头早啊，呢、這个音乐都几好听，所以听来咗，唔好意思啊，因为打电话。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佢哋嗰封信号啊生效紧嘅。白元浩打俾你啊，真系打俾你嘅。今日朝头打俾阿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喂，即系的而且确咧，朝头早咧，我觉得个人咧要放松啲，咁啊，听下音乐都系一个放松嘅好方法嚟嘅。但我想讲咧，放松咧唔单止系心情放松啊，其实咧个人成个心咧都应该要放松下。 嗯，系、哦。 即系都市人咧，尤其是咧，坐写字楼嗰啲人咧，翻工翻得耐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个坐姿保持得太耐啦、又未必会真系走去喐动下咁样啦。咁、咧，其实成个人咧啲肌肉啊都好绷紧嘅。当然个精神就更加绷紧啦，即系因为成日都做嘢咧好集中啊，然后可能又会好专注啊咁样咧。 坐喺老板附近仲绷紧啊个人。 系啊，嗱，其实咧，你有冇听过啲人讲咧？你个人越紧张咧，你个人就越绷紧，即系个人嘅身体啊，真系会有相辅相成。 即系硬咗咯，个人系啊，系会僵硬咗噶，系啊。 你成日都会话硬晒太咧，原来系真系有呢、這、一个大家嘅连带关系嘅。咁我自己最近咧就都有睇一啲嘅医生咧，就讲关于一啲筋骨嘅问题啦。咁即系我自己本身有少少伤患啦，咁然后咧我就顺带就问埋个医生啦。哦喂，其实咧我都好多时发现自己咧有啲关节嘅位置咧会咔咔声嘅。 咩膝头哥嗰啲啊？ 有咧。系啦，嗱，你转嗰个关节咧，跟住你就会觉得，哎呀，啲咔咔咔咔咁样，因为咧，我都几肯定以前咧，即系当我完全系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可能冇乜受伤啊，冇乜跌倒嘅机会咧，系冇呢一啲咁样嘅咔咔声嘅咁。我就谂咯，吓唔通唔系即系瞓到散散地咧，所以个人个呢啲咔咔声咧，周身都唔妥咧咁。啊，咁后屘咧，医生咧就话其实都唔系，不过咧，如果喺啲关节嗰度咧听到啲咔咔声嘅话咧，可能就要注意一样嘢啦，就系、是、咧可能系平时咧保持一个坐姿啊或者一个姿势咧。一个好长嘅时间而冇转姿势，咁、咧就导致到某一啲嘅关节位置咧就劳损。嗱、譬如咧，好多都市人最常见嘅咧就系个颈椎啦。因为咧可能好多时耷低头写字啊。其实小朋友都系啊，所以我已经明白点解我妈成日都话叫我个头唔好耷咁低啦。 但系唔耷低头又点写字呢、 我哋细不低头，我哋坐直啲向前望咁。 细不低头，不过要换歌噶咯，我要换郑少秋噶 咯。跟住咧，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咧，就系、是、可能系啲手腕嘅关节啊，即系特别系啲咧，经常可能买餸嘅主妇们咧，因为拎嘢拎得重啊，有时譬如话托包米啊，托啲油啊，或者托啲洗洁精，即系呢啲家居用品其实都好鬼重噶嘛。 系啊， 所以咧，日子有。工咧，你可能每日都系咁样拎嘅时候咧，咁就有机会咧系手腕嘅关节好受力啦。嗱、因为你点样借力都好咧，你都系个手腕都系一定要用力噶啦，那个关节。尤其是有时会递起啲嘢啊，即系你知道有啲主妇你都有见过嘅。以前咧，尤其是冇咁盛行买送车嘅时候咧，要拎住个送篮嘅，咁佢哋连手。 就帶攬就遞出去俾錢噶嘛。咁、 嗯、 所以咧，都俾錢嗰下咧，就好似舉重咁啊，直頭即係舉起個攬嗰袋送嘅重量，然後又再放低咁，咁就好容易咧會勞損咗咧嗰個嘅手腕關 節。其實咧，有啲主婦咧，佢哋更加成日買完餸之後咧，都係要上落巴士啊，或者上落小巴啊。咁嗰啲咧，其實一抽上去嗰下咧。要的力都很大的，都很犀利、 啊、所以就很危险，即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就很容易会伤到了、 嗯、 另外呢也有一样东西呢，就是、会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呢、可能再者就变成了是个腰关节了，好像小白刚才说话要托起些东西嘛、 嗯、 可能都会、有这个危机，那些呢以前的职安健不是经常都教大家、要腰板挺直的时候才弯低身，然后就托高，喂，但是大家都想象到啦，如果是上落车的话，其实你都很难会那個即時性要控制的動作，咁啊當然啦，即係可能有時偶爾都會未必係一個好好嘅姿勢咧，就托高啲寵物啦。咁變相咧，於是乎就有機會會勞損咗嗰個嘅腰背嗰啲關節啦。 嗯， 其實咧都有啲專業嘅建議嘅，咁有啲物理治療師咧就教大家啦，即係當然啦，頭先講嗰啲 tips 就係話，如果你托重嘅就腰板挺直啦。咁日常咧其實都有幾樣嘢要注意嘅。咁首先嗱，如果你外在嘅負擔重，即係譬如你托起嗰樣嘢重啦。咁你點可以令到自己本身嗰個負擔少啲呢？就是、你個人嘅重量咧要控制一下啦。 哦，即係要減肥先。 係啦，嗱，因為如果個人太重，嗱，唔係話叫你100磅都走去再減到90磅，唔係咁樣。 嚇！ 即係話，如果你某一啲關節，我當你譬如可能膝頭關節痛咁樣啦，咁你膝頭呢啲位置，譬如腳咧下身嘅關節咧，就好受上身嘅重量噶嘛。 係啊。 即係嗱，你真係唔使拎嘢已經夠曬重啦，咁樣可能。 嚇！ 系啦，咁所以都要控制翻自己个磅数咧，唔好话过重或者过肥啦。咁、 嗯、 而个下低即系下身嘅关节受压，咁呢一样嘢就同重量有关咯。 嗯， 第二就系、是、譬如如果可能膊头啊或者系手啊嗰啲关节咧，咁就要控制自己拎嘢嘅重量啦。嗱、 嗯， 拎就系话搬嘢，有时女士们咧拎住嗰啲手袋嘅重量咧都好劲嘅。吓、啊，即系所以都要执下个袋，即系等自己拎嘢日常咧。成日要伴隨住自己嗰啲物品咧，就唔好話太重，因為如果你太重嘅話咧，其實咧，嗱，你手袋如果孭嘅話，就膊頭可能有影響啦。 嗯。 如果你拎咗，就可能係手腕、手踭有影響啦。 嗯。 甚至乎咧，有啲女士咧，好輕鬆嘅時候中意揈手袋嗰啲咧，咁你更加大件事啦，好似揈緊嚿大包袱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一樣嘢都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唔知會唔會有人揈下揈下，跟住搞到甩臼嘅咧？好。 誒唔知喎，嗱，睇下你睇下。看看你的袋子有多重，我估，同埋睇下你用嗰度力啦。因为有时我成日都觉得咧，意外嘅嘢咧就系你冇乜留意佢，突然之间坐错咁就发生噶啦。即系如果你好有戒备嘅，咁佢好似运动员咁，哇，扎行个马或者准备好晒啲姿势先至话去推个圆球，咁你梗系唔会拉伤啦。咁、但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咧，我少做运动嘅。咁可能只係話，要鍛鍊下嘅時候咧，先至會舉下啲重量啊，或者係拎下啲寵物啊咁樣咧。咁呢啲就真係要小心啲。所以咧，嗱，啲物理治療師都提大家，如果真係要去鍛鍊做運動之前咧、 嗯， 都最好揾專人指導，即係唔好自己亂嚟啦。同埋咧，要做好熱身運動先，即係都唔好話一下就舉，哇！一舉呢個重量先咁，可能舉一舉個啞鈴咧，就學你話齋啦，即係甩咗個腳。 係啊，即係平時冇做開咧，你一做嘅時候，突然之間咁搞，真係對啲骨頭咧同嗰啲軟組織都好大挑戰啊！呢、這個。 是啊，同埋咧最好就係咧定期去做一啲檢查啦，即係照嘅時候 body check， 你咪睇埋自己啲關節啊、骨骼啊嗰啲有冇問題咯。咁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咧，就及早根治咧，咁就可以免除好多痛楚咯。因為其實咧筋骨關節勞損咧帶嚟之後嘅痛咧，其實都唔簡單㗎， 好長好長遠啊！即係成日聽啲咩媽媽手啊、網球手呢啲，其實都係相關嘅一啲痛症嚟嘅。通常呢啲咧，仲有咩五十肩啊？都是搞好耐的嘛。 冇錯，我成日都覺得筋骨關節嘅嘢咧係好麻煩，同埋好反覆嘅。 嗯， 即係我依個過來人咧，大家應該聽我講啦。即係我整親過，我都覺得係哇，即係長時間嘅痛，同埋咧，當你尤其是如果你跌傷過或者你整傷過咧，可能你一啲姿勢啊，或者譬如我企得耐咧， 嗯， 我完 可以成個人喐唔到啊！而家梗到好似傷咗塊鐵板喺個背脊度咁，所以真係要好好咁樣咧關注自己的健康。同埋如果真係有啲咩問題咧，係可以醫啊，或者你可以去調養啊，可以去將佢修復翻好嘅時候咧，真係要把握嗰啲黃金嘅修復機會咯，亦都唔好拖，因為越拖咧，通常咧呢啲嘢咧就你唔即時醫咧，就越拖越手尾長啊。所以咧就即係大家記住啦，注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啦。最緊要就係因為健康真係排 number one 嘅，就算。乜嘢紧要嘢都好你都要有健康先可以去做。所以即係多啲关注自己爱惜自己啦。 好啦唔该晒咁我转头返嚟再讲啦吓拜拜。 我係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晨光百科。 好啦。啊，見一見呢個百科全書啊，原來咧喺啱啱今日27号啦，到而家都係6:45啦。啊，講埋啦，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2%啊嚇。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緊嘅，咁原來喺凌晨嘅時間上演咗一個咩咧？就係出現咗一個咧，就係觀賞木星難得嘅機會，上演咗咧就係天文現象叫做木星衝啊！亦都咧就係木星自1963年以嚟最接近地球嘅時間。咁喺凌晨其实3:30左右啦咁到达呢个冲嘅位置。咁成晚都会见到天空入面呢最亮嗰个呢就係星星啦不过而家就过咗啦。好啦连 NASA, 即係美国太空总署都喂呢、這个机会相当之难得㗎。佢话呢其实木星呢最接近地球嘅时间呢就好少同木星冲呢就重叠㗎。故此今次呢都係属于一个罕见嘅现象嚟嘅。好啦，香港天文台亦都指出啊，当外嘅行星、地球同埋太阳连成一线，而地球喺呢个外行星嘅同太阳之间嘅时候咧，就称之为冲。木星环绕太阳公转嘅周期咧就系11.86年啦。咁啊，故此啦，木星冲嘅对唔住啊，木星冲嘅现象咧就系每399年先出现一次。哎呀，399年先出现一次。我睇唔到下一次，因为啱 miss 咗。好，唔紧要。呢、這个年代咧，胜在咩咧？胜在就网上面一定揾得翻咧木星冲嗰啲片段嘅，所以咧唔使好似我咁，哎呀，咁啊上网揿个掣木星冲影片，咁你又可以咧重温一下到底木星冲嗰种嘅气派啊吓，个气势到底系点样？不过呢而家就嚟7点啦咁唔知你而家望上去嘅时候系咪真系天光定还是都仲见到一粒特别光嘅呢如果系嘅话呢喂望多两眼啦嗰粒啊随时都系木星嚟㗎。咁的而且确呢如果用一啲譬如系超级嘅望远镜例如呢就系伽利略卫星啊等等呢嘅时候亦都可以见得到呢就系哇其实木星呢都最近拍咗好多新嘅照片话到佢嗰个云雾啊地理啊各样嘢呢都真系犀利啊因为近嘛近咗地球嘅时候呢咁我哋可以影嗰啲照片呢亦都可以清晰咗好多。更加理解咗呢一个嘅木星嘅运作啦以及木星嘅组织到底系点样你话人类呢啲科学真系越嚟越犀利。我自己都喜欢去太空馆的不过未必只是看那些太空的东西太空馆里面都有戏看的嘛太空馆里面的戏呢啊又挺好看的、哦、最近呢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录了画没之前望的时候有恐龙啦有企鹅不是企鹅是海狮啦不知道海狮还是海狗跟着呢还有就是准鸟号啦都是讲那些外星的东西的有兴趣你都可以去望一望的 我没有办法领悟觉得来计算出是文明的缘故还是进化出了错误眼球里不开屏幕之间的心却幸福你越来越投入内心却越来越慌 Yeah 不過嚟自 Super Moment 嘅太科學，咁天氣方面都係由呢個精準嘅科學咧，去到為我哋判斷出嚟。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大概32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至到東北風，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咁啊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嘅驟雨噶。而家咧就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2%，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緊嘅，咁啊仲有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都係低嘅。可能咧強烈季候風啊，咁啊生效緊嘅時候咧吹啊吹啊大風吹。玩 game 嘛，大風吹吹到咧就係啲空氣都好咗啦。好啦，朝頭早嘅時間，今日朝頭早喺我哋嘅KOL 系列啦，有阿 Mimi 喺度同我哋講下啲營養。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 Mimi 啊，我知道咧，而家坊间真系越嚟越多一啲叫做新兴嘅食材，简直五花八门到咧，听都系知道个名，唔知道嗰实质嗰样嘢咧系乜嘢成分，同埋系咪真系嗰样嘢嚟嘅？ 好似最近咧都好流行食一种食物咧，叫做蒟蒻面。 其实到底系蒟蒻定系面定系啫喱定系乜嘢嚟噶？ 你又讲得啱，因为好耐好耐之前咧，都已经好兴食蒟蒻啫喱啊咁样样，因为食落去 QQ 咁样好弹口嘅。咁而近年咧就真系多咗好多咧，有蒟蒻面啦。咁亦都咧，我都收到我有啲人送俾我，有啲系蒟蒻嘅意大利饭啦，蒟蒻嘅意粉啊，好多好多唔同都系话蒟蒻蒟蒻咁。咁我亦都知道身边咧有好多人都会食蒟蒻噶，咁啊，即系譬如可能夜晚黑就会煮个蒟蒻面食啊，或者宵夜又话食个蒟蒻面啊，打边炉又加啲蒟蒻啊，咁我谂可能讲蒟蒻嘅咧，有啲都唔太清楚，打边炉都食蒟蒻，咁如果讲开嘅话，如果系护丝就系蒟蒻啦，咁有啲人又会清楚啲，你都有听过护丝啊，系咪啊 ，Barbie？ 有啊，护丝就真系打边炉，我成日都食嘅。 系啦，即系一扎扎一球球咁样细细球咁扎起咗噶嘛，咁啊弹弹口嘅。咁其实咧，现在嘅护丝咧，就其实就系我哋蒟蒻啦咁样，系啦，咁就系咧，其实一啲海藻嘅物料咧，佢做啊，即系植物性嘅海藻嚟嘅。咁我嚟做出呢个叫又弹口啊，咁即系又食落去会好味啦吓，好多人都中意食嘅一个食品。咁其实咧，佢本身就冇卡路里嘅。咁所以咧，对于一啲即系可能 keep fit 嘅人士嚟讲咧，就觉得哇，恩物嚟嘅。如果肚饿就食多啲佢啦。咁曾几何时都会有咧讲减肥就话，唉，如果你一餐以前就扒两碗饭，而家净系食得一碗饭，你又觉得未够喉住嘅话，咁就尝试下你喺啲餸度加啲蒟蒻落去，咁就食饱自己啦。咁你就可以咧又有飽感，但係亦都咧可以控制翻個卡路里，咁就幫你可以咧成功減下肥啦咁。咁而家直頭又再新興啲，就係啲人會講緊係走去行keto 啦，即係生酮飲食啊嗰啲，又係話要低卡路里啦。咁所以變相咧出咗好多好多蒟蒻面啊。咁但係如果對於即係可能即係我身為一個營養師咧，就覺得即係。又唔好隨便咧就食蒟蒻面，我嚟當咗一個正餐。尤其是譬如你話會去做下運動啊，或者可能啲血糖有啲人可能真係會冇糖尿，都會啲血糖有啲忽低啊，容易有陣時飆冷汗啊、手震啊咁。咁嗰啲人士要注意，因為其實食咗蒟蒻面咧，等於冇食過嘢，冇供應過糖分俾身體啊。咁所以可能會令到咧個血糖咧真係會跌到好低，甚至乎可能做運動亦都冇力咧，又搭親啊，喺部跑步機度啊出現意外啊，咁啊弊家伙啦。咁所以即係可能都會去講緊，即係正餐我都會建議翻食翻啲即係我哋嘅烏冬啊。一啲生面啊，或者真係食下饭，有返啲淀粉質提供返个能量俾我哋身体啦，咁有气有力去做运动啦。咁几时食蒟蒻就可能真係有时口痕啦，贪得意啦，哎呀想搵啲嘢咬下嘅话，咁我就觉得嗰啲时候可以爱嚟摄下肚，治下口痕啦，咁都几好嘅。 咁即係话其实呢唔係人人都啱食㗎喎，唔好以为呢即係啲人话减肥健康就食，其实呢都冇乜营养可言㗎喎。 佢有啲纤维嘅成分啦，因为始终系海藻嚟嘅。咁但係如果真正嘅营养价值佢真係唔多㗎。佢只係真係俾到我哋一个呢有得食下咬下弹弹口，亦都食完之后有个饱腹感嘅一个食物囉。咁但係就唔好真係长远爱嚟下下爱嚟代替咗啲淀粉质食物啦，咁样其实就会令到饮食都会失去咗个营养，或者会令到个人真系感觉上冇乜力水，咁就弊家伙啦，个人攰。 Mimi 啊，如果咧长期食咀嚼面咧，好似话系叫减肥啦，系咪都会引申到一个问题咧？就好似啲人成日讲啦，你长时间缺乏咗某一啲嘅营养素啦，到你第时一转翻做正常啊，譬如可能我食翻多啲嘅淀粉质啊，食翻饭啊，或者系面啊、粥啊咁样咧，就突然之间会好容易反弹，同埋吸收得好劲咧。 这个都会的情况，因为你个咀嚼面自己本身没有卡路里的嘛。咁即是说你可能即是在个飲食上到少了，哇可能两餐都是咀嚼面，咁都少了两餐的淀粉质，咁个卡路里上的摄取亦都会相对少了，咁可能真的会见到啲磅数落了啦。咁突然间你说我不吃啦，吃返晒啲可能粉面饭啦，咁样喺返每一餐度咁食法，咁突然间个卡路里又上返啦，咁所以一个磅数度自然又反映到，咦？哇！喺转个头，我又重翻晒啦，咁所以系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真系。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攞嚟减肥都唔系几理想嘅啫，因为其实啲磅数嗰啲流动都好大。 冇错，所以即系呢个系真系长远唔能够去用嘅方法嚟嘅。不过真系可能话，我有心去减磅，咁但系咧，我真系可能喺食嘢上方面咧，我成日都仲系觉得好肚饿啊，因为以前食好多，而家食少咗。咁我觉得用喺嗰、那个即系同餐度加少少啲蒟蒻去爱嚟煮下餸啊，因为有蒟蒻粉皮都有嘅，咁我可以爱嚟炒下啲肉丝啊，做下啲粉皮啊，或者可能爱嚟。做一个嘅菜锅，做个煲仔，咁加少少胡丝落去，咁我嚟配搭食下嘅话，咁我又觉得即系能够帮你饱肚啲嘅系好事嚟嘅，即系我嚟做一个辅助品嘅，我就觉得冇问题，但我嚟代替咗真正嘅淀粉质咧，咁就唔系咁好啦。 同埋我估就算係真係呢都唔好长时间，同埋唔好偏重淨係食呢一样嘢囉。因为其实咁同偏食都冇乜分别㗎咋。 都係呀，都係呀。同埋而家仲有嘅呢，有啲已经加埋有淡淡面味呀，或者可能咖喱味呀，好多唔同。咁就要注意返啦，嗰个本身嗰个蒟蒻就冇卡路里嘅。但係佢个汤嗰个味粉啊，嗰个汤包呢就有卡路里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返，同埋同时都有盐，就唔好饮咗佢啦，唔係搞下搞可能咧增加咗血压高机会添。 哎呀，所以咧，即系其实都系健康均衡饮食啦，样样嘢都食啲，摄取得均衡啲。只要唔好话暴饮暴食啊，或者唔好话食得某啲营养过量咧，其实应该咧自自然然咧个人都可以 keep 到 fit 嘅。 冇错，系啊。 好啦，咁啊，今朝同 Mimi 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Bobb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用日语嘅歌声陪你度过星期日下午。寻找日本最人气歌曲，倒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全日语歌曲放送节目《天空海阔》，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韵味岭南，全国第一条粤剧文化主题公交线路，最特别的呢就是粤剧报站。 吃早餐去西关，讲起早餐荔湾真是冇得闲。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助理屋宇装备协调员吴卓恩 Yanti， 作为一个女仔在建筑界会不会好蚀底呢？ 女仔有啲好处嘅，咁样始终咁有时女仔对住啲师傅啊，或者对住异性啦，咁样始终地盘都比较多男性，系啊，咁有时嗲一嗲佢哋可能都会好啲嘅，唔会经常用嘅，一啲招数用得太多咯。 想知 Yanti 加入建筑界追梦嘅过程，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天星展翅之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7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权奴喺度同你哋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好，第一张咧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都会有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吓。好，第二个咧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嘅。咁啊，日间练习时，咁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亦都会有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直播室入面呢除咗白元浩小白之外啦，芭比都入咗嚟啦。早晨， 早晨小白。喂，你今日呢个好似棒球小子碌啊。 係啊，呢顶真係棒球帽嚟嘅。 因为有个棒球嘅 cap 帽，然之后再加埋你嘅造型啦，你好有嗰啲 feel 啊。 其实呢顶帽多谢你啊。呢顶帽呢都已经好多年啦。佢多年到呢我諗超过20年啦。我諗就算同一队嘅棒球队呢，佢而家再推出冇呢，因为佢哋曾经换过 logo， 我唔知佢而家，因为我又冇去东京啦，唔知佢而家嗰个新嗰个 logo 系咪都系呢一隻嘅，係啦，咁我唔知喎。 你系咪曾经系一个棒球好手嚟 㗎？棒球好手又唔 系。我幻想得到喎，如果你戴住呢顶帽打棒球嗰个样都 OK 喎。 不过以前我真系鍾意入场睇棒球比赛，因为棒球比赛好似有 gathering 咁样嘅。点解咁讲呢？佢虽然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6:00打第一场，即系佢一打嘅时候，其实好多地方都同一时间打啦，咁样即系好似嗰啲足球联赛咁样。咁但系佢打嘅时候咧，其实我记得有啲人同我讲话3:00已经入场嘅， 哇， 好早入场啊！咁入场做咩咧？就系睇啲选手咧，就系练习啦、跑步啊、投球啊、击球啊，咁或者整下啲衫啊咁样。咁你见啲棒球选手喺后底行嚟行去，跟住啲人大声嗌咯。佢嗌佢哋，跟住佢哋就嗌，聽到嘅時候就行過嚟同你簽名啊！以前、因為以前咧講真係咁多年啦， 距離好近啊！你即係覺得 就唔會係 selfie， 即系冇 selfie 啊， 冇呢样嘢，可能有带相机咯，但系 即系就算 系真系好中意呢种运动哦。 系啊，即系足球棒球我哋都好中意。咁我嗰阵时就因为冇智能电话啦，咁冇办法，我都净系好似影咗几张相。 咁傻瓜机嗰啲啊，以前应该系啊，拎住个傻瓜机咁样。 傻瓜机就系企喺度影一张大围嗰啲相，就冇话好似而家咁。如果见到自己中意嘅运动选手咧，可以狂影啊！你嗰阵时影相， 点以前唔识得用傻瓜机影 selfie 咧？嗬？ 因为以前啲傻瓜机咧， 影唔晒， 就算佢都系点样讲，佢都系一部相机， 系啊， 系咪先？佢唔会话有一部 selfie 机噶嘛？ 俾你高炒低炒啊！ 唔系你只试啫嘛，其实而家谂翻你乱咁影，可能都 影到。因为以前影完咧，其实你冇得即刻睇啊。咁同埋以前啲机咧就好重嘅，咁你就咁 两只手揸要。 你用一只手拎咧，如果你 selfie 嘅话，你多数都影唔到。 系 啦，咁所以就个 selfie 文化就冇啦。以前系咪先？咁所以咪净系嗌啊，倾下偈啊，攞签名啊。或者喺嗰啲 souvenir shop 嗰度，譬如買嗰啲細細地嗰啲有精緻啲嘅 襟章係咪？以前都好中意襟章喎，應該 有啲細細地嘅棒球都有嘅，咁啊叫佢哋喺上面簽名啊，即係做呢啲咯，都開心嘅。喂，唔好講呢啲啊，講翻交通先。 咁交通都 OK 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啦。受較早前啊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響，但係到而家咧今日啊呢個時間咧仲係封咗路噶，就係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快線咧仍然封閉嘅。咁而隧道方面啦，就公主道過海啦，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就电话机楼，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近住进化花园那段比较车多。另外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的连接路就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啊，因为强风关系，咁交通消息就咁多啦。 强烈嘅风信号都生效紧啦。 今朝好大风啊， 系 咩？ 系啊，你揸车翻嚟系咪？ 你知唔知我用咩嚟？ 要啦， 我哋唔系啊嘛，我搭车企喺街度等车。 我咁早翻啊，我先揸车咋。如果我俾可以晏啲翻，我都中意坐车啊。 哦，冇所谓噶，总之你开心就得啦，揸车又得，坐车又得啦。 系啊，坐车咧，嗰个即系你。发下梦啊，嗰啲时间咧，或者休息一下咧，其实我觉得好好啊。 冇错，你讲起坐车咧，即系坐长途嘅巴士，我觉得系最舒服嘅。 系， 哇，系咪听住歌咁样，好优雅， 望下风景， 好似喺个以前做翻 B B 仔嘅，摇下摇下。 B B 仔，跟住咁你谂远咗， 所以好多人瞓觉咯。巴士， 我一上巴士几快瞓着，张床冇咁快瞓着。 我坐巴士有阵时有啲長途啲嗰啲車咧，即係未必係嗰啲機場嗰啲，其實都啲，我記得咩有架車喺中環去翻大埔住大埔啊嘛，哇嗰架車都好長啊！我真係喺上面瞓著咗， 係啊，好多人都係咁樣啊。但你講起啦，長途巴士你會開心啊，可以遊下車好啊。點解咧？因為機場巴士咧就恢復翻全日服務啦，部分有一部分。 全日即係講係24小時啊？ 啊，唔係，因為之前咧我同你逐條巴士線解釋啦，就唔係全，因為之前咧就得好少班次嘅啫。咁因為之前係疫情高峰啦，其實機場巴士嘅客量咧係跌94%咁多，即係好誇張，跌94%啦。咁而家咧配合政府啦，首個階段海外人士0+3依一個。檢疫安排啦，所以城巴機場快線咧就有四條巴士線啦，應該咁講係三條巴士線就恢復翻全日服務，有一條巴士線咧就加密班次嘅。咁頭先你問我全日係通宵啊？唔係嘅，其實佢時間咧都係由朝頭早5:00到夜晚8:10嘅。咁我講嗰幾條巴士線啦 ，A11係港島嘅商業區啦，佢之前咧得6班嘅啫，即係一個鐘頭一班，得6班嘅啫。咁就係會喺上環啦、中環啦、金鐘灣。仔銅鑼灣、天后、炮台山同埋北角碼頭，呢個 A11線咧就恢復翻呢個全日嘅服務。 基本上係納曬最主要即係港島 嘅港島嘅商業區咯，冇錯啦。咁但係好啦 ，A21咧就九龍嘅核心區，佢之前咧話得朝頭早得4班咋，但係而家唔係咧加開翻時間咧，就係朝頭早5:02到夜晚嘅8:10，咁都係總之，但係又係或者一個一個鐘頭一班都好啦，咁你自己睇翻時間咯。起碼唔會淨係得朝頭早有得搭，你下晝同夜晚冇得搭。 系， 而家就有得搭啦。 系， 咁呢个核心区咧就系喺旺角、油麻地、佐敦同埋尖沙咀去到红磡站嘅。咁另外呢条线咧就系 A22，就系九龙中同埋九龙东嘅。 系， 会经佐敦啦、红磡、土瓜湾、九龙城、新蒲岗、九龙湾、牛头角、观塘同埋蓝田嘅。呢、这个就系 A22号线啦。咁呢一个咧就系由朝头早嘅9:09啦，就到夜晚嘅11:03。咁呢一个都系嘅，之前都系得朝头早4班嘅啫。所以而家你就开翻全力嘅意思，即系话配合翻佢有翻。 翻嚟好多時間都有得搭咯。 嗯、 但係有部分記住，有部分嘅咧仍然咧係只係限定時間服務，即係淨係得朝頭早兩三班嘅啫。有啲咧就係、是、仍然係繼續暫停服務。咁、 嗯、 我手頭上資料繼續暫停服務有三班，同大家講下有 A17、A20 同 A23 嘅。咁、 嗯、 所以大家想話啊，你知啦，而家開始聽到航空業都開始復甦啦，好多人去旅行啊嘛。咁、 啊、 所以你記住，只係開翻三條全日服務嘅線咧，就是、A11港島嘅商業區、 嗯、 A21九龍嘅核心區，同埋 A22嘅九龍中同埋九龍東。咁、嗯、大家好啦，咁啊最好就係搭巴士先前 check 睇下你自己想搭嗰條巴士路線。哎呀，會唔會係仲係繼續停咗啊？ 係 有限度服務 啊？會唔會就係搭呢一架巴士？然後就去其他地方旅行呢咁樣。 係啊，冇錯，大家都係留意一下。我想聽講下，小白琴晚聽到你哋講咧話護照咧過期呢樣嘢啊。我諗翻起咧，其實咧你有啲國家咧就係唔係話規定嘅，即係有啲國家咧就係話冇明文規定咧，旅客一定要有六個月有效期噶嘛。 哦、 但係有啲有規定喎，原來係點解我咁講咧？有啲係國家攤啲獨裁有啲國家係規定。我上次我同我哥哥都唔係上次，廿幾年前咧，同佢去旅行，跟旅行團嘅去印尼、去巴厘島， 年前係啦， 真係好耐啦。去巴厘島，因為呢一次係好慘痛嘅經歷啊。佢個護照咧，點解咧？佢護照咧就仲有五個半月到期，仲、有五個半月到期， 佢都唔俾 冇 check 係啊。點知個旅行社嘅帶隊佢話、對唔住啊，先生，你唔過半年嘅話，一定唔可以上機。 哎、 所以有五個半月啫，有效期啊，但佢都一樣上唔到機，所以變咗佢俾咗死曬錢，又團費都冇得去咯。 哎呀， 係啊，冇得走賺啊！原來咁，而家我睇到啦，原來咧並非所有國家咧都要求入境旅客嘅護照咧有效期必須有半年以上嘅。 嗯， 但香港人成日去嘅日本啊、韓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墨西哥、以色列咧，就冇明文規定旅客咧護照需要有六個月有效期嘅。 嗯， 但係邊啲地方一定規定咧？嗱，頭先我講印尼一定要啦，即係半個月都冇得走賺。 係， 新加坡、泰國、台灣、馬來西亞呢啲咧就即係規定咧入境咧至少有六個月有效。先至可以入境， 嗯， 所以大家去旅行嘅朋友真系留意啊！你唔好以为，哎呀，我仲有一个月到期，系，咁你睇下你去咩地方咯？有啲地方明文规定，总之好足噶，剩翻五个半月就唔俾你上机。 咁、规矩系规矩啦， 唔系 规矩写嚟唔系俾你通用噶嘛？系咪先？ 冇错，大家要留意一下咯。所以有啲嘢小心啲咯。 啱啊！咁旅行社职员咧，咁如果朝头早听紧晨光嘅时候咧、即系见到有好多客人即系买机票嗰样嘢咧，都不妨温馨提一提示。 系啊系啊， 啲旅客咁啊，你都要睇到机票呢、這个地方。嗰、那個地區咧係幾耐之前嗰個就到期㗎啦。 你講下提示啊，好多時好得意，有啲人咧提咗你喎，但你都唔照做，留咗屋企人咁啊，成日提，喂你攞鎖匙啊，攞手機，你又攞咗啦，嚇點知竟然冇帶鎖匙喎？佢應啊照應你喎，係咪先？我有温馨提示啊， 唔緊要唔緊要，都提啊都提下啦， 冇嘢，屋企嘢轉頭我去揾你講啦， 頭先你咁講得啱嘅，係啊，旅行社都要提一提啲嘢。不過而家我諗唔會，因為我廿幾年前啫，而家可能啲人已經好醒目。 而家係嘅， 就先得睇護照嘅半年。 咩年代都有大懵嘅人嘅，温馨提示多幾次啦。 總之啊，原來係，我都查一查，原來有啲國家係規定，有啲國家唔規定半年。 係啦，自己睇清楚啦。 自己睇清楚。係啦，好啊，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Didi 今朝好火啊。 係咩？ 好，咁啊，天氣方面問問下澳倩，早晨。 早晨哦。 喂，早晨 ，Bobby。 唔好打我啊 ，Didi。 早晨咁多神光，咁多神光第一線嘅聽眾朋友 ，Didi 又答一句啊，其實啲人咧。两三年冇去旅行咧，见到睇噶啦，你估成 系啊？ 你就话忘记， 我都觉得系啊。而家应该会 check check 先。 而家假如要睇睇咧，其实过咗期可能都唔知 道。冇错啦，我都怀疑系咯。 唔好话争半年啊， 等得太耐啊。 系啊，有啲嘢你日日做啊，就会即系怪一漏万啫。你试下十年之后咧揸一次车啊，嗰一次你好紧张啦。 系啊， 又抹下架车，又睇下够唔够胎气，又成咁样。 咪、就、咯、是，唉、哎，我哋一个月唔按 panel， 我哋都易炒粉啊。系 touch 先， 讲得冇错，讲得冇错，所以特别审慎啊，特别 小心。 喂，讲下天气先，我都认同阿 Bobby 头先咁样讲，话今日都几大风下咁，所以咧即系心机旁边你咧就即系唔知有冇机会着翻件风褛仔啦。朝头早都凉凉地嘅。咁估計今日天氣都唔太穩定㗎啦，因為呢有趣㗎，依家呢又係鴛鴦天囉，一半呢即係廣播道嘅左手邊呢就烏雲密布，山雨欲來啦。 佢即係福建炒飯而家。 係另一邊呢就藍天白雲咁樣啦，咁唔知佢開邊邊啦，咁啊即係好似股市咁樣，唔知佢升定跌。 你又甩下佢條邊囉而家。 係甩唔到啊，即係水窩啊，煉石補青天啫，我甩咩啊，唔好甩底就得啦。 好啦，详细天气交返俾两位拍档讲。 唔该 晒。唔该晒。哦，咁啊朝头早几开心啊，倾下偈笑下。好，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层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咁啊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嘅。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1%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3，咁啊空气都算系唔错噶啦吓。咁但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朝早嘅时间咧就生效紧嘅。咁所以头先节目一开嘅时候都听到阿芭比啦，同埋阿 Didi 都话咧喂出边都好大风咁、样。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咁啊部分嘅行车路段啦，头先听交通消息嘅时候咧都话到由呢一个嘅正常嘅平时嘅时速100公里啊会可能减咗嘅。咁啊头先听到嗰个路段就系减到时速50公里啦。咁如果你话睇翻九天天气预告方面咧，咁啊如果真系要落大雨嘅话啦，咁啊都应该要去到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啊，即系周末嘅时间咧，咁啊大家就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咁啊有机会咧都会落下大雨，咁啊枕住咧，其实有阵时都会有一两阵噶啦。不过而家啲雨咧系噶。你肯等下佢咧，就算大雨， 十分钟跟住15分钟之后就已经可以变细，甚至冇雨。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有阵时如果你真系当然啦，如果温馨提示你担下遮啦，咁如果你真系冇嘅话咧，不妨等等佢咯。其实等下佢都好快脆咧，又会停雨噶啦吓。好，朝早7:20嘅时间有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好，又话周华山博士，听下教下我哋点样得到呢个幸福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讲一下啲心灵治疗啦，或者咧令到大家喂可以咧排解一啲郁闷啊、压力啊咁样啦。近排咧就有三个字咧就新兴出嚟，旧时又叫行山嘅啫，依家叫森林浴。啊，要洗一白白先咁啊！请嚟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周华山博士啊。早晨啊，周华山博士。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你兴唔兴洗一白白啊？喺山野之间，即系呢个森林浴，你嘅睇法又系点咧？有冇机会帮到一啲叫做排解一啲烦琐事啊，或者排解郁闷咧？交俾你多讲啦。唔该，华山博士。 好多谢阿欧，多谢我，哇，好开心你同我提呢个题目，因为我几乎每日都行山嘅，几乎啊，系好夸张嘅，即系我住嗰度咧，好幸运嘅，我行5分，我喺市区啦吓，同时我行5分钟就会上到山噶啦吓，即系好近好近嘅啫吓，咁已经系一个纯粹大自然森林，即系丛林嘅地方。 我记得啊，我睇电视台访问你啲报道有，你都有咁样实楷咁样做过一次噶，我跟得好足 嘅。嗱，我可以讲埋嘅，冇秘密噶。我住湾仔区嘅，我喺合和中心一搭嗰条楼梯一上咧，上到坚尼地道，再行多2分钟已经系森林嚟噶啦。咁所以我即系喺嗰度系好，即系5分钟内去到森林。我一个礼拜我平均5日到啦会行嘅，即系行45分钟啦，或一个钟啦，咁系好中意，好中意，我非常非常鼓励嘅。同埋有几招咧，我有啲绝窍嘅。 喂，好好，交俾你多讲啦，华山博士，教下我哋森林浴嘅好处，同埋有几招嘅绝窍，交俾你讲啦。 好啦，教就唔敢讲啦，但好开心嘅，听到阿 O 即系讲呢个，我每日都好 passionate 啊，即系好有激情，好有感受嘅。好，嗱，我讲先讲一招好特别嘅先啊。行嘅时候有时候我会㗎，特别即工作量好大啦，好多繁琐嘅嘢啦，带住一个问题去行啦，即係唉点教阿仔呀，仔而家咁难顶，或者唉老婆喺度丙我咁点呀，或者老细又捽我数，又要我加班，我又唔制，即係带一个而家生活现实你而家面对緊嘅问题，各位听众吓，去諗而家好好生活化嘅一个实际问题，然后带住一个问题轻轻咁就行入嗰、那个嗱，可以系公园都得噶，你唔一定，你话唔方便，要搭车好远，咁你楼下公园都得嘅，即系附近香港都好好噶。香港通常喺即系好近嘅地方都会搵到一啲即系花草树木嘅地方咧，公园啦吓。咁但系如果我哋行入去嘅时候咧，然后就俾自己享受呢个花草树木，然后有意识地嗱，呢个重要啊，有意识地俾自己放松啦，然后最关键啦，有意识地听大自然讲嘢。听个石头同你讲嘢，听啲花同你讲嘢，听啲风同我讲嘢，听个阳光同我讲嘢。我哋感受呢个大自然系有生命嘅，系有爱嘅，系有感情嘅。天地有情，万物有情。 如果行入去嘅时候，啲流水有啲有句说话想同我讲，如果啲风想提醒我一样嘢，如果啲花草树木，我感受下佢嘅能量，感受下佢，我值唔值得喺佢身上学懂一样嘢？嗰样嘢系乜嘢呢？嗱，唔需要好用脑噶，只系好温柔嘅，好温馨，好舒服嘅，去享受啦。最紧要系 enjoy， 系享受嘅。慢慢行，慢慢去感受下嗰啲风啊、阳光啊、花草树木啊、嗰啲小花小草。如果佢有啲咩嘢同我讲，然后真系俾自己去静一静去听嘅。如果可以，甚至眯埋眼嘅，甚至可以做一个动作嘅，只手板轻轻放喺胸口，轻轻放喺胸口。感受，如果环境方便是眯埋眼嘅，感受啲风啦，感受花草树木啦，然后佢有一样嘢同我讲，我值得收呢个宇宙大爱嘅一个咩信息呢？然后听呢个信息。嗱、 嗯， 我经验咧十冲其九啊。 嗯， 当我咁行咗几分钟之后咧，我本来有个问题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教阿仔啊嘛，我记得你话 阿仔啊， 点教阿仔？ 阿女而家又发脾气，又发烂渣，又闹我，咁即系点啊？即系咩都好啦，经济压力、感情、家庭、婚姻、健康，咩都好啦，好奇妙地嘅。我唔需要特别再谂个问题嘅。当我融进大自然咧，其实我系从更高嘅维度啦、视野啦去觉察、去观照我嘅人生嘅，去感受我嘅人生嘅。我离开咗我本来好自我中心，我点点点点，我唔中意你，点解你咁？即系全部都系我嘅欲望、我嘅恐惧、我嘅贪婪、我嘅执着嚟嘅啫。当我去到大自然咧，我融进咗呢个天地万物嘅层次维度，而最重要系有意识去聆听、去觉察宇宙嘅声音咧。无论听到个咩唔重要，可能只系话：哎呀，欧你放松啲啦，阿欧你已经做得好好噶啦，阿欧其实你好值得欣赏自己噶。阿欧，你可以俾自己享受一下啦，即系其实听到咩唔重要嘅，重要嘅系我稍微放松咗嗰个咪咪咪啊，我个自我中心或者我嘅烦恼、我嘅执着、我嘅期望，然后当我咁行多几分钟咧，往往我自己啊，忽然间咧就谂翻个问题，我就觉得切唔使理啊，或者 普通啫， 豁然开朗啊，即刻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即系有时候可能只系行咗五分钟、十分钟嘅咋，但系忽然间咧，自己好似升呢咁样嘅。 系， 所以啦，我鼓励大家可以试一试。阿欧，你听到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认同啊，系啊，有阵时候都系咁噶。人类咧，你面对啲问题，哇，即系，唉，又争1000蚊先可以供到架车啊，咁样好无聊噶，可能系呢啲咁嘅问题。但系其实你睇翻个宇宙，睇翻个世界，或者睇啲花草树木。啊！啲雀仔都冇乜点揾食，都有得食嘅，哈哈！好似都唔使咁忧虑，会唔会系咁咧？咁样即系可能呢一类嘅嘢就系头先华山博士启迪到我自己啦，即系主持人自己去谂嘅一个现况啦。咁真系要 practice 嘅，我觉得头先一开始华山博士啊，听下啲树点样嘅声音，听下啊世界俾到咩声音你，我觉得真系唔系第一次，可能你就会听到啲咯。即系就等于早嗰两集我哋讲叫做静观冥想嘅一啲练习。你真系唔系一时三刻可以得噶，尤其是有啲根本系坐唔定嘅。喂，冥想三分钟就想玩下部电话，佢又开个主流平台你睇，你未必搞得掂，但系要持之以恒咯。啱唔啱啊，华山博士？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好多谢你提呢个 point， 就系我哋太容易卷入去，譬如1000蚊就要供架车或者要做啲乜乜乜，我太容易俾眼前。嗰、那个其实可能系微不足道嘅咋，系嘛？当我事后睇翻，觉得自己都有啲傻更更嘅。点解我为咗咁少嘅事，为咗对人对方一句说话，一个佢都唔记得咗嘅一个眼神，一句说话，我哋都嬲到令到自己好痛苦，或者为一件好简单嘅事，自己成个情绪卷咗入去啊！咁所以好重要，我哋生命必须要有智慧啊！如果冇智慧咧，我哋会好痛苦啊！而智慧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噶。大自然是充满智慧的，只要今日大家赚 lunch time 啦，或者去食饭啦，或者放工的时候啦，或者任何时候，哪怕你不要去到山顶，你去到附近的一个公园，你行五分钟啦，行嗰五分钟的时候，俾自己行下啦，感受啦，最紧要是放低头脑，放低杂念，有意识地融入去那个环境，哪怕一朵花，一只雀仔，听。 聽下佢把聲，感受下佢嘅世界，感受下棵樹嘅世界，感受下花草樹木，然後俾自己融進去嘅時候呢，然後只係望我哋呼吸，唔需要做任何嘢嘅，然後最緊要俾自己享受。嗰幾分鐘之後呢，忽然發覺正如阿歐所講，有啲啟迪嘅，有啲啟發嘅，好嗎？我鼓勵大家每日都咁做 ，make it a daily practice， 每日都去实践咧，发觉个人轻松咗、自在咗，同埋开始有啲智慧，有啲慧根、我哋一齐努力，好嘛？ 系自在呢个字真系好啱听吓，咁啊，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啊，下集再同我哋倾下唔同嘅一啲情绪困惑啦，又点样去排解啦？多谢周华山博士。拜拜， 好，多谢大家，拜拜。 啊，华山博士又讲得啱，其实即系每日朝头早咧，其实可以喺好多唔同地方听到啲声音嘅。咁啊，而家扭开心机系最好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声音，我陪住你，提提你咯。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啊，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嘅。而家先听听7:30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又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会在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加入新功能，俾家长同时储存子女的疫苗通行证，方便进入指定处所。政府早前调整疫苗通行证要求，将适用年龄降至5岁，分两阶段实施。首阶段措施今个星期五起实施，5至11岁儿童至少要打第一针。如果已打第一针但超过3个月，要打第二针先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在11月30日起推行，统一接种要求是已打两针。俄罗斯中部城市伊热夫斯克的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包括11名小童和6名成人，包括教师和保安，另外有24人受伤，当中22人是学童。枪手事后自杀身亡，当局公布枪手身份是一名曾经在该校就读的30多岁男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事件是恐怖主义行为，总统普京深切哀悼遇害人士，并已经发出所有必要的命令。案发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学校有大约1000名学生和80名教师，枪手手持2把手枪和大量弹药闯入校园，枪杀2名保安，再向师生开枪，有学童在书台下躲避。警方在现场发现枪手尸体身上着着一件印有纳粹标志的黑色背心，戴着头套，初步相信是自杀。当局说枪手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记录，正调查犯案动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斯诺登在2013年透过传媒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监控项目，其中包括主要针对海外目标代号零镜计划的监听项目。美国政府之后以间谍等罪名通缉斯诺登。斯诺登一度短暂留港，再转往俄罗斯，2020年获得永居权。斯诺登的律师说，斯诺登之前未有在俄军服役，不屬於被徵召的公民類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斯諾登必須返回美國接受審判。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風勢頗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嗱，而家温度系29度啊，湿度系69%啊，有一个嘢啦，今日唔系白帽啦， 系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 咁咪好咯，白柚嘛， 系啊，即系白柚啊， 系啊， 喂，咁另外咧。都講咗秋即係秋意正濃啊！而家呢一個嘅早晚温差係真係大。嗱，琴日晏晝咧講琴日啫，琴日晏晝真係熱嘅。嗱，今日最高氣温咧都係去到32度嘅。 嗯， 但係即係比較涼嘅時候，譬如夜晚或者晨早咧，佢真係會凍少少嘅。咁、 嗯、 如果呢個時候啊，大家哥哥姐姐們啊，好耐冇提大家啦， 係 可能你戴翻條頸巾咧，或者著翻件外套仔咧、哦，即係早晚嘅時候，以防萬一。晏晝就除咗佢熱得滯啦。但系早晚如果你喺街或者感觉到凉意咧、 嗯， 都要笠笠条颈， 攞翻条靓丝巾出嚟， 系啊， 咁啊 衬下衫， 嗱又啱啦，喂，强烈季候风信号， 系 吹跌咗你条靓丝巾， 嗯，跟住有人帮你执翻， 然系啦，搞掂， 又系清洁姐姐帮你执翻 嘅 啫， 唔系嘅，买过过咯，推动消费，10月1日又有消费券啦，系啊，咁啊，即系开心开心，咁 我而家行嗰啲铺头咧，全部都同我讲。喂，买啊，就嚟第二期啦！ 佢、啊、就 全部都系呢句 slogan 喎，佢哋 叫佢讲清楚啲啊！ 啊 就嚟第二期， 啊、 第二期乜嘢啊？ 消费券， 第二期都冇事嘅，唔好接住落嚟就算啦。诶、哎，朝头早讲啲 嗰啲唔讲啦， 讲啲开心嘢，甩口水讲过，讲下 都开心嘅。 点啊？ 第二期收钱系嘛？ 收钱。嗱，今日咧都系想讲关于钱事， 嗯、 但系咧就我同钟哥都冇噶啦。嗱、 啊， 小白就会关于呢个部件多啲， 系咪啊？ 嘢咧零用钱 哦， 系啦， 咦？小白俾人啫嘛， 我仲未俾零用钱嗰仔女。 系啊，嗱，你听到啦，点解关佢事啊？ 不过 你使唔使俾零用钱人啦、啊，钟哥？ 唔使， 咁咪系咯。 其实你可以俾零用钱我哋， 点解咧？ 俾啲嚟用下， 系 解释你俾个俾两个原因我，嗱讲得通嘅我俾， 第一长辈啊， 唔使啊，你直接 打， 你直接一句啊，我乖咯，乖咯，俾啲零用钱， 我等钱使啊， 唔系等钱使，唔系等钱使，你借钱紧要还未俾钱中介啦，俾我俾得几多真系系咪先啦？不过即系零用钱呢样嘢咧，距离我同钟哥都远咗少少，所以咧诶网上边咧都睇到一啲贴文咧系关于零用钱咧，特登喺今个。朝头早抽出嚟讲咁啊好啦， 而家零用钱咧，我谂好多时咧有几个套路嘅，第一就系俾 cash 啦， 嗯、 第二咧我相信最多嘅咧就系 电子摆入去， 系啦，摆入去俾佢嗰个可能系嘟嘟卡又好咩都好啊， 俾我。 我都想俾 我，唔系中文。 所以咧，我最多听到嘅一句说话，我真系喺街听好多呢句说话，嗯嗯、认真嘅。即系无论喺可能我有阵时出入嗰啲幼稚园门口啊、小学门口啊嗰啲咧，我都我听好多。 系， 佢就话。你又都使錢啊？ 哦、 搞錯啊你！你、嗯、一上車又冇錢，上次明明先幫你入咗200蚊噶，冇、 哦、 曬，你買咩嚟啊？咁樣一輪咗係，跟住另外嗰個梗係唔出聲啦、啊。 sorry， 我想問咧，爹哋媽咪幫小朋友嘟啦，咁呢個時候就係、是，但係爹哋媽咪嘟嗰張係成人八達通嚟噶嘛？係 啊， 就享受唔到個學生優惠啦。 係有冇錯？有機會， 哦、 所以咧。嗱，不過都要講，拆開講兩句啫。 係， 我自己咧就會選擇咧，係我自己個手提電話入邊都可以幫嗰張卡咧去到增值嘅。 嗯， 咁即係有陣時都試過，譬如你知道我住啲鄉郊地方， 哦、即係你可以幫阿仔將學生八達通 冇錯啦、 哦。 我直接咧用個電話就幫佢嗰張兒童八達通咧，就喺個電話嗰度增值，嘟一聲，咁我就過數，咁、嗯、我咪唔使下就去啲服務站嗰度做咯，咁樣就方便好多啦。 嗯， 係啊。 咁啊，不過呢個都要綁定信用卡喺你自己嗰度，同埋綁多兩張嘅。 佢綁咗一個，直頭喺綁住我個銀行 account 添。 係個仔知唔知道佢先？ 佢 知唔知係咁方便嘅先？ 佢知好方便， 所以你就唔應該俾個仔知道。如果你個仔知道咁方便咧， 好難知。佢、 啊、 有同學㗎嘛？ 你同佢講，你知唔知阿爸要幫你增值好煩㗎？ 誒、哎，呢樣嘢我都有講喎、 啊。我哋要出市區啦， 我直頭 出市區搭巴士出市區，然之後咧，我哋揾間便利店。即係便利店唔係周圍有，要揾到間便利店幫你增值，你先至有錢用，仲要搭翻巴士翻嚟，好遠噶。 鍾哥，你平時講啲嘢我都認同啦、嗯，我今日真係唔認同啦。啲靚仔都係靚仔圈子啦、 啊， 我舉個例子同你做個 drama。阿强仔，你都阿伯呃你啦，冇可能噶、 哎， 我阿爸阿伯增值 值晒十几张百达通都得啦。 你要知道小白个仔， 两秒钟咋？ 小白个仔仍然相信有个咩将军会捉佢啊嘛。 啱啫，嗱你 长官啊，长官会捉佢啊嘛。 佢都信有圣诞老人。 人生总系咁噶啦，有啲嘢相信，有啲嘢唔相信噶啦。佢相信有将军，唔代表唔相信两秒增值百达通啊。 但系侧边真系好多嗰啲妖魔鬼怪咧，即系同学仔成日同佢讲。唔係啊嘛，冇聖誕老人噶啦，你仲信啊？係咪先？即係 咁嗰啲後話啦，聖誕老人至少，但係會唔會使多咗錢，同埋即係零用錢夠唔夠用咧？先係今日聚焦一個話題啦。咁網上有貼文，咁啊見到一個香港媽咪咧，就喺討論區嗰度講啦，話問咁多位網民朋友啊，咁樣咁啊，亦都係今日嘅話題啦。每個禮拜俾自己的女咧500蚊零用錢夠唔夠用咧？咁樣嗱。要有啲前設嘅，有啲前設嘅。 幾多歲 先？佢個女今年30歲咯。 係啦，係啦， 咁少啊？ 係啦，唔係你要知道 裝身都要啦。 係啦，你要知道啲前設先。咁啊，個學生咧就中五嘅學生嚟。 中五 嘅學生， 中多要三十歲㗎。 咁啊，500。 睿智啊，你又啱喎， 中唔等于 可以 细噶嘛， 啱不断临班嘛， 嗯、 好啦，嗱个女咧，俾个女500蚊嘅零用钱够唔够？咁啊，有啲下边啲留言咧就话，其实咧都难少少，因为咧个叫做翻学地点喺九龙塘区，嗱、结集呢两个元素，再加埋第三个元素。咁佢就话期待咧，自己嘅女咧可以学识储蓄嘅习惯，即系每个礼拜俾500蚊佢，可以储到50蚊或者100蚊咁样。嗱，单听呢三个条件底下，第一喺九龙塘区翻学啦，第二500蚊一个月零用钱啦，中午嘅学生 佢仲要自己食饭啊， 自己食饭， 唔 系 好够喎， 应该都系早晚早午餐两餐啦， 早午餐啦。 喂，我计过唔系好够。 嗱，小白就计过唔系好够。嗱，钟哥咧，钟哥先讲，你一阵讲下你计出嚟嗰条 数。系啊， 嗱，首先咧好容易拆解嘅啫，你500蚊一个礼拜即系2000蚊个月咁上下啦吓，四个礼拜咁礼拜六日就消费阿爸嗰张或者阿妈嗰张信用 直头带 佢 出嚟啦， 咁样 带佢出嚟。 嗱，五日食两餐。第一样嘢要做嘅，正话讲咗啦，喺九龙塘啊嘛。第一，麻烦佢哋请儿育步，唔好喺九龙塘消费。九龙塘你有咩地方消费啊？咪个商场咯， 个商场， 商场平嘅有个铺，即系最低限度。咁好简单啫嘛，你连搭一程港铁都唔好啊。行过去 系 好近啫， 系。 我哋都成日行过去啦。 系不过学生搭车又平啲嘅，3-4蚊嘅啫，应该 都系钱啊嘛。佢而家得500蚊个礼拜啊嘛，嗰度悭得悭啦。 啱嘅。 咁可能两程来回，可能都要10蚊8蚊啦。 系噶系噶， 悭埋行过去当做运动。你行落去乐富又好，或者行过去九龙城，可能远少少，当做运动。 系， 即系行一转，嗰边嘅消费咧平好多。 平啲啦，九龙城我都唔够胆讲平，真系好老实讲。 去九龙城之前，可唔可以去乐富先？乐富会唔会近啲？ 会啊，可能真系啊。即头先钟哥都有讲， 行 过乐 富咯， 好攰，因为你行去嗰边。 嗱，如果你话唔系，嘥咁多时间行嗰度，不如我嚟读书啦。得，冇问题。咁你悭翻啲时间读书，咁唔好意思啦，父母可能就要俾多少少啦。因为真系冇办法，你500蚊一个礼拜，点样喺九龙塘区食两餐？除非兩餐都是在嗰個商場隔離嗰間便利店買兩嚿麵包， 係啊， 一係就咁嘅啫。 因為有時啲男仔好女仔好都會慳錢咧，等於我哋細個嗱又要懷古一下，細個慳錢買 Game Boy 帶啦，呢個咁依家嘅年代， 我細個慳錢咧係。我試過有段時間咧，我係行路翻學噶， 係啊， 為咗慳錢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幾蚊幾蚊咁慳翻嚟，所以我好清楚咧，堆沙成土呢個至理名言噶。 我細個都試過一次好慳嘅經驗，不過最後失敗咗。我買一個單車300多蚊，咁我真係日日踩單車翻學，但係架單車俾人偷咗。 哎呀，因為你冇買鎖啊， 有啊，我梗係有鎖啦，鎖咗兩條添啊，不過。嗰陣時咧，新蒲崗區治安啊真係唔好嘅，不過依家難講，依家好翻好多啦。 好啦， 知唔知點解我淨話講到咁理直氣壯，同埋好似咁有經驗咁啊？ 點解？ 因為我而家都係咁樣咯。 你而家都係咁講， 我都唔，我嘅人工就差唔多都係500蚊一個禮拜。係 啊， 咁我又唔敢。 點會500蚊一個禮拜？你講出嚟唔慚愧嗰下好啊！ 啲事實啊嘛， 俾支波板糖佢食啦。 一陣間 祈求雷暴警告，真系过分啦！你500 megabit，大家人啊，即系听到收音机揸紧车，即刻揼一揼车，嬲就揼一揼车。 我又唔敢落去呢、這、一个九龙塘啲商场消费。所以我都是去樂富，或者我成日去深水埗咯， 是是 因為都相對 抵玩啲嘅深水埗真係啲啊嘛，真係嘅， 係啊，所以好慣咯， 係啊， 喂，深水埗你玩嗰啲梗係。 好平嘅啫， 你食嗰啲梗系抵抵食啦。 行字嘅啫，行嚟行去，所以话有啲而家你都咪话有啲深水埗嘅茶餐厅咧，晚餐或者午餐70几蚊， 系啊， 好得人惊噶， 系啊， 所以我通常都系叫常餐咯。45,000元，40几蚊， 系啊，咁不过常餐都越食越贵，旧时有30蚊，依家50， 而家都40-50蚊啦。 好啦，嗱，我又问翻小爸，你嘅小朋友啊，你嘅公子，每个礼拜大概俾几多零用钱？大仔啊，大仔， 暂时佢系未有零用钱。 哦，大仔未有噶， 不过几时会有咧？你 plan 紧几时会有咧？ 到佢真系，因为咧，佢而家佢间学校个 policy 系咁样嘅，佢由于佢身处嘅小学咧，佢读间小学咧，就喺一间大学嘅入边。 嗯， 咁所以咧，佢又唔需要自己落街，学校亦都唔会俾佢落街。可能呢个真系好大关键。咁变咗咧，其实佢冇钱使，即系佢翻学放学，学校都会要求佢咧，就一系家长接送，一系坐校巴。 咁不如你送佢去寄宿， 咁又唔得， 会挂住啊嘛， 会挂住系啊， 即系你又要挂住， 通常一挂住啲傻猪猪就系咁样， 你又要俾佢喺身边，但系你又唔俾钱佢使。 因为佢冇地方使啊！佢而家最多嘅使钱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坐车，即系有阵时候可能带佢出兴趣班，咁嗰啲学校就校巴就吸嗰啲走啦。咁就系坐小巴咯，或者坐巴士嗰啲，佢就系将八达通系咁样度嘟。其实佢都有铺引开始想使钱嘅。点解咧？ 有铺引 系啊， 死脚唔系 完全 feel 到佢有铺引。点解咁讲咧？ 想问，即系买架车先咯。老豆攞张黑卡嚟买架车先啦，出咗阿新林宝试一试，读个课程先揸到噶。不过啲车 70蚊一架换个车就买到俾佢， 唔系普通人揸，要读个课程先。 点解话佢有铺人呢？因为逢亲去亲超级市场、去街市定去边度都好咧，你要俾钱嗰刻，我嚟，我话我电话俾，得我攞你个电话，我攞你个电话，要指模或者要块面。咁你搞咗你嗰、那个，你俾个放上去啦咁、样。 我以为切个头出嚟，切只手指出嚟。 佢哋想学嗰一样大人嘅嘢。 佢好想咧，就系试下自己俾钱嗰个感觉。 系 啦，所以佢越嚟越中意呢个感觉。 嗱，不过即系直话阿 O 讲到嗰个系女仔嚟噶嘛，嗰个学生应该系个女同学啦。嗱、我个人啫，我个人纯粹我个人嘅睇法啫，即系500蚊一个礼拜喺九龙塘区消费咧，可能真系会辛苦啲，如果仲要佢儲埋錢咧，就會可能再吃力啲啦。當然每個家庭咧都有佢自己教小朋友嘅方法啦。係 啊， 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特別係女仔喺呢啲時候咧，父母俾鬆少少，有着數嘅。點解咧？佢自己去學點樣用同埋點樣唔用，係佢嘅事。但係如果佢冇咧，佢用諗另外一啲方法去揾咧，就麻煩。 哎， 係、哦。 讲出重点来啦、所以 一阵好似涉谷女郎咁样就唔好啦， 咁就唔好啦。咁因为 重点来啦， 你可以教佢另外一样嘢噶嘛。嗱，我俾多啲你，你用晒就冇，即系而唔系我俾好少你，你仲要储，就两个 concept。咁因为佢冇嘅时候，可能佢又想使，但系冇、哎呀，我谂另外一啲嘢，咁就难控制。 钟哥有啲潜质， 系啦，嗱，我谂到 有啲潜质， 谂到其中一点， 唔系做理财达人嘅。 但我谂到一点，亦都有个分享。嗱、嗰一点咧就是第一，小朋友或者年轻人读书咧，真系好睇佢喺边一区嘅。咁老实讲，如果你问我九龙塘区，除咗系净系得个商场消费之外咧，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睇佢学校。如果你本身学校嗰一班嘅同学仔个消费能力都系强嘅话咧，而佢嘅消费能力系真系有落差嘅，其实某程度上，即系你有时听啲教育专家都系咁讲。咁你个小朋友会唔会形成咗佢譬如自卑啊？ 系啊， 嗱呢啲就好严肃嘅。嘅討論啦，我哋應 該轉校咧，即刻。 但係都應該諗下點樣去到調節呢一個情況出現。咁、第二個情況，如果你話即係第二個點咧，我想講就係、我攞翻我以前個 case， 我都講過幾次噶啦。以前細個讀小學嘅時候，即係出糧錢咧，我媽就要我攞份 report 出嚟嘅。嗰、個 report 就係我每一日，我媽以前就係咁嘅，以前仲係用緊嗰啲叫咩儲值票啊。即系一张咁嗰啲咧，仲用大概系啦，有啲小童嗰啲咧咁样， 咁嗰即係以前仲有咩一毫子過海嘅年代噶嘛？唔知鍾哥記唔記得？ 嗯、 即係儲剩一毫子、兩毫子過海。 係一張。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嗰陣時嗰個年代咧，我自己讀小學嘅時候咧，我就每一個月咧都要交翻一份嘅 report。即係譬如我阿媽俾咗50蚊或者100蚊我，我無論點樣使錢、點樣搭車都好咧，咁我每一日都要寫翻，即係我今日用咗1蚊去搭車，或者過億去搭車，跟住做翻一份表俾佢、 嗯。 然後我阿媽咧就會攞埋啲神渣出嚟代落，啱数、哦、就可以出第二个月粮、 嗯， 即系第二个月嘅零用钱。如果唔啱数嘅话咧、嗯，就扣翻噶啦。 所以，唉，即系都系嗰句啦。 学理财呢个方法 其实天下父母都系困难嘅， 大 家俾心机啦。 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刺耳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惶是一种预知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期？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数时？想彼此重新开始，收起诺言。无疑你我极致，习惯越错越是感触多少一次。别要逼死我，直到难逃一劫。 云浩影嘅作品啊，密切接触者咁啊，呢、這个名啊，我哋就咁听咧，其实就。 嗯 麻麻地啦，不过都系好 close 嘅一个意思嚟嘅，咁啊，搵埋 Barbie 出嚟倾偈先啦。喂 ，Barbie， 喂，系啊，喂，问下你哋先，你哋对上一次用计时器系几时咧？即系嗰啲倒数计时器啊？ 煮嘢食咯， 煮嘢食咯， 我都系，我烚蛋啦，系啊，嗱、啊，我而家嗰啲新式嗰啲计时器咧，就未必好似以前咧考屙脑嗰啲咁样嘅，以前咧咪一分钟短讲咧、就揿个 timer， 然之后就 set 咗一分钟，或者嗰啲咩小组讨论就十分钟，跟住有十分钟准备咁样嘅，咁啊最深刻就系嗰种计时器啦、我以前基本上咧系考亲呢啲试嘅时候咧，我对嗰个计时器嗰啲响闹声咧系有恐惧，因为觉得好有压力啊，系、啦，我其实系。 会应该即跟住老师会讲呢句噶嘛，系咪？ 系啊，我几惊嗰啲闹钟声嘅，即系我好多时咧，譬如我自己手机 set 咗个 timer 咁样啦，譬如我当五分钟咁样，我有时都会嘅。起身之后可唔可以俾自己瞓多一分钟啊？咁、我一定系喺嗰一分钟完结之前自己醒咗拍熄个钟嘅， 费事听到嗰下。 系啦、我好怕嗰下嘅，即系我觉得好大压力啊！突然之间要响嗰下提示自己。 如果你改咧，改竖琴声会唔会好？ 我唔会醒到，跟住 系咩？因为佢有雷达声啊，或者咩噶嘛。即系我哋用嗰个手机电话、 啊， 不过闹钟声咧话说两边嘅，一种咧就系话要用自己好中意嘅声，等自己起身嘅时候舒服；另一种就话要用一种自己好憎嘅， 就好似我呢啲咁样啦，吓醒嘅咁样。 咁总之要令到你要弹起身啊嘛，即系睇你用唔用咯。 嗱、最近咧突然间讲起呢个计时器咧，睇咗有一个咧心理学嘅评估报告咧、就讲到话计时器原来喺一个用途上面咧系好有用嘅、就系咧情侣闹交嘅时候，咁佢就话咧啲专家咧试下。 叫啲情侣咧，即系譬如 set 一个 time 啊，因为好多时咧，你知闹交咧就唔会睇钟噶嘛，亦都未必会即系时刻望住，诶，佢闹咗三分钟，闹咗五分钟咁就会停啦，好少会系因为咁嘅。咁专家就话，诶，可以试下 set 五分钟嘅闹钟，咁就话如果你开始感觉到想嘈交啦，咁你就揿著个 time 啊，跟住咧喺五分钟之后咧就诶。不如嗰个时候就完啦。 这个好好啊，想个 诶，好两极嗰啲反应。 你讲先， 首先你开始闹交嘅时候，个人都燥啦。 都唔记得揿啊，咪 系啦。你仲点会等阵？ 咁又系 嘅。我揿咗个 timer 先，啪咁样。你仲点会有、這個？ 如果你揿得 timer， 即系冷静啦， 都系嘅。喂，但系唔系，有时咧，我觉得咧，嘈交咧系一边嬲啲，另一边冇咁嬲嘅。嗱，假设我觉得呢个用法几时可以用咧？就 系、 是、我系激嬲人嗰、那个，我就揿啦，即系你留五分钟好停啦，咁样即系个用途可以系咁嘅， 都有用嘅。有阵时情侣之间，有阵时成日话理性讨论咧， 系啊， 其实最后唔理性噶， 好难噶。你中间 唔好相信两个人，即系男女之间可以理性讨论啊，真系唔好信， 系咪啊？ 通常都系得个，即系最后结果 都系唔理性， 都系理性地非理性讨论咯。佢都觉得自己好理性嘅，通常。 但呢个我罩耳听咧。好似真係幫到手咧， 我都覺得係真係幫到手咧。 講聽啦， 係啦， 因為你鬧交，我當你真係嗰下，好，我哋而家鬧交嘛，撳鐘，係 啊， 你信唔信我五分鐘之內一定鬧贏你啊？嗱，咁就大件事， 係啊， 咁即係又係即 係，所以唔好有呢個心態咯。我覺得咧，嗱呢個方法用之前咧，都要雙方協調好先，即係唔係話我突然之間無啦啦失驚無神撳個鬧鐘，之後就話俾你聽，嗱好啦，你已經鬧五分鐘，即係唔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係協調咗，嗱不如咁，我哋用五分鐘嘅時間去討論問題。题啦，咁就算五分钟之后讨论嘅结果系点，大家都俾自己一个空间冷静下，咁得唔得啊？ 啱啊，拉少佢就啱啊，冷静一下。所以咧，揿着咗之后咧，应该点样咧？嗱，诶，我哋开始闹交嘛，一揿五分钟，我五分钟之后翻嚟揾你。 吓、啊，你自己冷静下先， 自己行开咗先。你两个一喺埋一齐，长交先闹得成啊嘛。你行开咗，跟住翻嚟，乜嘢气都过咗啦。 哦，又啱、啊。 乌克兰嘅军事专家话。普京徵召預備役軍人的決定反映俄羅斯在烏克蘭戰事失利。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國葬將在下午在東京日本武道館舉行。根據程序，安倍遺孀安倍昭惠捧著骨灰盒坐上靈車從東京住宅出發，抵達會場時自卫队会施放19响追悼礼炮，首相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义伟会在仪式上致辞。预料国葬期间，大批民众会聚集在武道馆周边送别安倍。日本警方部署大约20,000名警力戒备。岸田文雄启动调研外交，先后接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来日出席国葬的各国首脑强调将继承安倍的外交遗产。日经平均指数报28,600，是26,574点，升1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76美元，卖出1,62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4.37，瑞士法郎0.992，加元1.371，人民幣7.136，英磅對美元1.076，歐元對美元0.963，澳元對美元0.64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上午八点，强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以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

喺成个绿藤黑恶势力嘅阶级之中，佢最多算系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12啊，钟哥同小华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今日咧真系要讲下，今日港股咧要跌啦，跌78点啦。咁啊，最后先同你讲下啲英镑同埋汇控嗰啲真系重中之重。反而咧就见到咧腾讯同埋美团咧就力顶大市啦。咁不过见到隔晚美股咧刀中石又跌300几点，真系好难搞。Kenny 記得同你喺晨光第一線一路做節目，即係都幾個年頭啦，即係你都未見過一個市況咁差，因為依家港股係11年嘅低位嚟，咁美股啊不斷下市，環球股市亦都做得唔好，咁對未來有冇啲盼望咧？咁啊 ，Kenny 交俾你俾啲光望我哋啦，咁樣。 嗱，依排個市咧，就令到我諗起咧，啲年長啲嘅朋友可能記得依首歌啊，就係、是、越問越傷心啊。 啊，仲問咩股票啊？係傷心都要走下去嘅，走出谷底啊嘛，我哋要。 係咁啊，好多朋友都依排都係問啦，個市走啊，點啊點啊跌咗咁多，幾時先至有見曙光咁樣？咁就其實真係嗰、那個動力就真係麻麻地嘅，要講真。咁點解？因為而家其實都係一啲比較係多年嚟咧，就係、是、罕見出現嘅情況。即係我哋之前其實好耐之前都會有提醒過大家咧，因為由量化寬鬆咧就變翻去一個係正常嘅貨幣政策嘅話咧，其實我哋未試過嘅。點解咧？量化寬鬆都未試過噶嘛，講真。咁點咁大量印銀紙，其實咧基本上就推翻曬咧以前教科書教我哋嘅嘢噶嘛，以前就話大量嘅增加貨幣供應，大量嘅呢個減值嘅話咧，就一定引致到一個係惡性嘅通貨膨脹啊，或者係嗰個貨幣危機噶嘛。咁但係其實我哋 enjoy 咗好多年咧，就係、是、嗰、那個低息嘅環境之下咧，表面上有低通脹，但其實唔係低通脹嘅，因為啲資產價值方面係升咗好多嘅。咁同埋第二就話嗰個貨幣供應咧，就真係好多嘅情況之下咧，即、就、係、是、水浸嘅。咁變咗咧，我哋好多時習慣咗呢樣嘢嘅話咧，有扭曲咗嗰個係真正嘅情況。因為你諗下可能之前你買樓供樓，可能個利息係真係一厘幾嘅啫喎。咁其實你未試過噶嘛？以前我哋即係我記得啱啱出嚟做嘢嗰時買樓供樓嘅話咧，係講緊呢個成10厘几嘅嘛。咁但係你而家一厘幾嘅話咧，其實係好罕有嘅。咁所以令到啲購買力方面咧就被扭曲啦。即係原本可能你唔係 afford 得到咧，就買呢個價值嘅樓嘅，但係因為個息係超低，同埋個貨幣供應係太多，咁令到你咧嗰、那個能力咧就好似可以買到呢啲樓咁樣。調翻轉啦，股票嘅價格一樣啦，即係原本嗰個股票價值唔係值嗰啲嘅，但係因為嗰個資金成本太低啦，咁啲錢太多嘅話咧，投資者要追求回報之下嘅，咁就總之有咩高增長股啊，有啲概念，即係唔使賺錢嘅，純粹有個概念，有個 prospect 喺度嘅話咧，都會去買嘅，咁形成咗個購買力方面被扭曲咗。好啦，但係而家我哋翻去正常化咯，咁就變咗以前咧嗰啲透支咗嘅購買力就要還咯，即係我哋要還翻錢，即係你見到。即係政府就係都咩噶啦嘛，啲即係財務公司賣廣告都要 即係 諗清楚先， 投 資者嘛，因為要還噶嘛，咁所以而家就我哋就還緊呢樣嘢咯。 話夢醒咯，即係已經夢醒。 如果照咁講咧， 夢醒時分又踢歌咯。 Kenny 啊，咁Econ嗰啲歌Econ啲歌，Kenny 啊，咁如果Econ嗰啲書咧，係咪應該可以唔使再讀咧？即係因為讀咗原來都唔係嗰一回事嘅。 唔係嘅，有啲新嘅演練啊，應該要等諾貝爾派成諾貝爾嗰啲經濟。學家再分析一下依家究竟發生啲乜嘢 事？要識嘅嗰啲啊， 真係 呢個咧就其實如果要討論咧，可以討論好耐嘅。不過咧簡單地講咧，就話其實你基本基礎嘅經濟理論當然要知道， 但是呢其實而家背景就是什麼呢、因為美元或者美國方面的情況呢，你想想以前你沒有可能想像得到呢、就是美元可以印印的嘛，以前美元行金本位的制度的話呢都是需要一個是黃金來到 back up 的嘛、但是現在美元不是的，印印的，印多少就多少，你的美債印了出來的話呢大家都會買的，背後都有什麼 back up 呢，都是有 back up 的，不過就不是黃金，背後佢嘅 back up 咧就佢啲飛機大炮啊、導彈啊、航母啊啲，因為你唔買嘅話咧，咁佢就哇懟只航母喺你面前就話你係呢個係咩邪惡核心國啊嗰啲，咁你唔住要買啦。 嗯，比較霸權少少啦，呢一樣嘢都繼續影響金融市場嘅狀況。 係啊，嗱，講起影響金融市場狀況，今日咧想問阿 Kitty 另一樣好大嘅嘢。即系咧，而家睇到咧，人行又出招咧，即系穩住嗰個匯率咁樣啊。咁我想講咧，唔係話對一兩個板塊嘅影響，係對成個 A 股市場有啲咩嘅影響咧？咁樣 嗱，開始咧，我覺得咧，唔知係咪有啲轉變啦？因為之前其實你睇到人行嘅態度或者中央國家態度都係咧，要保個匯率，就反而咧就係、是、又唔可以講犧牲經濟，但係就比較次要地睇個經濟。但是咧，而家開始咧就唔知係咪二十大啲嘢塵埃落定啦，因為主席都外訪啦，咁同埋啲政治局常委全部定曬啦，咁似乎內邊裏邊嘅嘢嘅話咧，都大致係即係定局咗，咁就變咗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是、個焦點翻去睇翻推動經濟先咧？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就話依、這個人民銀行方面啦，都有個逆回購1300多億啦，咁、其實係變咗淨投放1300億嘅，因為點解咧？佢係有20億到期啫嘛。咁都係近排少見咧，有咁大量嘅淨投放咯。咁咁大量嘅泵水嘅話咧，其實就當然過往可能會擔心個匯價再跌啦。咁但係而家就似乎嘅態度，可能佢都覺得人民幣匯價已經跌，即、就、係、是、跌已經成正局噶啦。咁啊變咗咧，就可能而家個重點咧就擺翻去推動翻經濟先。咁會唔會出現翻一個棄匯價保經濟咧？咁呢個就係嚟緊二十大之後咧個焦點咯。 咁啊，睇繼續睇下會唔會繼續泵水啦，泵水可以穩下啲股票市場啦，估計就 係、啊。另外一個焦點都問一問 Candy 啦。咁啊，見到美國息口嘅上升周期嗰個殺傷力都幾大啊嚇。咁啊，而家咧就大家就發現咗一樣嘢喎，喂，有啲穩健啲嘅叫做股份類別咧。例如咩咧？啤酒股喎、啊， 內需得唔得？ 冇錯啦，嚟緊有世界盃喎，其實關唔關事？呢一類嘅叫做股票啊，或者呢啲板塊咧，嚟緊嘅時候會唔會真係較為穩陣啲咧？ 咁啊嗱，有可能啊，有流落去第二首歌， 邊咩歌？ 大家太唔開心啦！嗰、那個股市方面表現太唔好啦，就邊嘢咧揾走入你把我灌醉佢、 啊，真係 咁啊冇辦法，即係嗱啤酒好得意嘅嚇，即係開心你就飲酒啦，唔、開心又飲酒， 係啦嗬。 咁可能經濟唔係咁好啊，輸咗股票啊，又前景好灰暗啊，咁啊飲多啲啤酒啦，或者多啲酒嚟到去消閒下啦。咁所以對啤酒嚟講個銷路咧，就似乎對經濟唔係太敏感嘅講真就。咁同埋第二就係、是、啤酒我哋都成日講啦，即係始終係一個永遠都係一個比較高估值嘅一個行業嚟嘅、因為啤酒行業好獨特噶嘛，大家都係好睇你自己飲個啤酒嘅口味，好容好難會轉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打入一個市場嘅話咧，通常要靠收購合併，你自己喺嗰度當地嚟到去，即係無啦啦確立一個新嘅啤酒嘅品牌嘅話咧，係好難係成功嘅。咁、所以形成咗咧，啲啤酒股一路嘅 P/E 都係相對嚟講比較高咯。咁同埋而家啤酒行業方面咧，譬如睇翻清啤啊，依、個係潤啤都好啦，佢哋都係幾成功地咧，就係、是、拓展啲高端啤酒，因為而家好興嗰啲手工啤酒嘛。咁、一般嚟講都係比一平，即係正常啲啤酒嘅貴一橛噶嘛。咁、所以佢哋個 GP 同埋 AFP 咪高咯。 貴啊！嗰啲手工啤酒係 啊， 一支60-70元， 係啊， 三四支等於啲名莊紅酒噶咯。係 啊，原來同你講可能用啲咩特別嘅麥啊，或者特別嘅食材去到幫你就釀出嚟咁樣。 係、哎、真係灌醉咗咧，唔知係咪可以唔使睇啲英鎊急插水啦？咁啊，琴日咧所有英鎊相關嘅股份咧都急跌，包括啦，即系汇控啦，同埋渣打啦，汇控跌 7.6%， 渣打咧跌 7.1%， 叫佢收市回稳啲噶啦，汇控就直情上埋攞41蚊几嗰啲咁嘅水平啦，咁啊，个个散户都会问噶啦，喂 ，Kenny 跌穿未啊？高位有货，其实都已经唔系高位噶啦，咁啊，汇控即系 fundamental， 即系基本面其实冇问题，但系经此一役啦，咁啊。 同埋即系宏观啲讲多一句啊，你英国首相上场呢一个新嘅辣椒啦，即系我哋外人看之为辣椒，佢就稳定英国方面啦，因为佢即系叫做减税呢一样嘢啦，其实都几极端嘅呢、這个做法，你会点睇咧 ，Kenny？ 其实佢正常，佢咁做系正常嘅。点解咧？你睇翻过往历史咧，其实英国嘅首相咧都唔系好长命，唔系个人唔系好长命，佢嘅时间 佢任期 好长命，系任期唔系好长命。咁可能喂，佢下年都唔知自己连唔连任得到，或者仲唔仲做到。咁我而家梗系大刀阔斧咧，做啲好激进嘅方法嚟到去即系推动翻经济，收埋下人心啊，收埋下选票先啦。即系得又得，唔得嘅话咧都系唔得噶。咁如果我慢慢去搞嘅话咧，其实我都未搞掂，就可能已经冇得做。咁所以变咗形成咗呢个情况，就系啲政策方面咧系咁样咯。咁但系咧，英国或者欧洲都系啦，就其实本身都惨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你而家睇翻美元嗰个问题咁强啦，同埋系咁加息嘅话咧，同埋呢个系美俄嘅关系咧，就导致到咧所有嘅嘢都失败晒咧，就喺呢个欧洲，因为。其实同呢、这个同欧洲打仗又喺欧洲地区打啦，跟住能源又欧洲又冇啦，通胀又喺欧洲呢、这个通胀劲啦，经济又系欧洲唔好啦、所有嘅基本上唔好嘅嘢都发生喺欧洲上面咯，所以变咗佢嗰个困局咧，这个大环境方面咧系难搞嘅，咁所以你而家去减税咧，其实令到啲人咧觉得好 mix 系嘛咩咧，因为。本身經濟係衰退，係要減税噶啦。但係與此同時，就會帶動咗一個高通脹，因為你而家歐洲啲能源價錢咧好鬼誇張噶嘛。咁你天然氣價錢又升得勁啦，又冇氣供應啦。咁所以形成咗咧，你減又唔係，唔減又唔係。 咁所以都真係難搞啲。不過即係關於渣打匯控嗰啲散户都如何自處啊 ，Kenny 嚇。 我覺得買中銀香港好啲。你買渣打或者買個匯控，其實都係諗住收息㗎，你唔會諗住高增長㗎嘛。咁理論上係嘅，即係以前咧加息嘅時代嘅話咧，咁當然銀行嘅息差會擴闊，咁所以變咗佢哋有機會增加派息。但係你唔好忘記就係頭先講啦，就係、是、你英鎊匯價跌啊，你佢。英國業務或者歐洲業務唔少噶嘛，當你結算翻做美金或者港紙嘅話咧，其實你都大打折扣啦。咁同埋第二就係嗰、那個我哋啲排頭都講啦，就係、是、你個息高極啊，你都唔夠嗰啲債息咁吸引。咁要點樣先至高過債息嘅吸引力度咧？你就要好似中移動啊、中聯通嗰啲派十厘息啦。咁、你可以、那個吸引力就高過呢個係債息啦。如果你都係四厘五厘嘅話咧，人哋美國債息都三四厘啦，咁點解要買你股票咧，股票有价格波动噶嘛？ 咁散户朋友或者收音机旁嘅听众就多做功课啦。 不过就话阿 Ken， 你讲开咁多歌咧，即系用咗咁多歌去形容咧，我成日都系嗰句，即系如果同股票市场摆埋一齐咧，我谂起呢只歌，无论点样跌。我一定要活得比你好咯， 系啊，活得比你好啊，咁啊真系啊，咁我哋香港好好啊，我哋依家仲未脱欧啊嘛，咁我哋港汇好强噶，所以你去咩地方都好强劲噶，嗱你讲啊，真系咁讲啊，所以你做定存嗰啲仲稳健啲啊，可能即系啲钱都可能流入去嗰啲市场，唔知系咪都系咁睇？ 我而家谂紧啊，中哥会唔会邀请我做音乐节目 啊？有实有机会嘅，你想做音乐节目咩？ 你想做咩节目咧？ 开声就得噶啦 ，Kenny。 好啦，咁啊早上咧，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讲下环球金融市场咁多嘅资讯啦，多谢晒你，听日再倾 好 嘛， 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快速讲两个优惠俾大家，预备咗啊吓，有一个紧张少少嘅咁啊，红十字会个血库告急啦，咁、样即系剩翻三四日嘅存货，咁所以如果你话，我能力 OK 嘅，或者我健康非常正嘅，咁啊帮下吓做啲好人好事，咁呢、个即系自己去衡量啦，系咪先？咁啊捐完血就有包饼食，咁我估大家唔系贪包饼噶啦，即系想帮下个香港啫，呢、个就少少我自己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大家趁有啲时间。就应该要睇埋啲机票啦，横掂咧股票市场都大出血，咁啊唔撑在啦，飞埋佢咁， 唔撑再出埋血啦，机票都。 喂，我今日咧揾到啲平机票啊，系啊，琴日咧就贵，今日 点啊？我唔信。 今日隔咗價啦，琴日話咧去沖繩啊，都要講緊六七千蚊啦。如果 package 自由行連埋嗰啲叫做住宿嗰啲啊咁嘅嘢啦，喂，我揾到沖繩咧，即係廉航啊。3,100 喎， 係 嗱，係咪 reasonable 咧？ 呢個淨係機票， 嗱，雖然你靜咗， 佢未講有冇附加費， 係啊， 可能附加費係六千， 即係又唔包行李啊，又唔包， 冇喎，冇喎，冇，差唔多啊，呢個價錢差唔多啊，係三千幾。 呢個淨係機票定還是包埋個？ 淨機票，淨機票。不過啲出發時間咧就比較攰啲嘅， 夜晚將 凌晨機嗰啲啊， 或者禮拜二出發，禮拜五翻嚟咯，即係你完全食唔到嗰個禮拜六日嗰啲假期。 而家好多人都有可以一集 好多子弹系 嘛，系咪？咁嗰啲人就会嗰班朋友就可以啱呢啲 package 咯。 系啊，我睇翻啲 research 咧，你知唔知道？今次即系呢两日开放咗俾你订机票啊，或者出境啊，边个国家或者咩地方咧最多人去？你当十个香港人咧，有七个都去嗰个地方。 系个地方， 地方 或者 系嗰个国家噶啦。不过我想你匿埋个地方， 东京啊， 东京啦， 东京啊，三个都系东京系咪？有冇其他选择？ 咁啊，应该唔系东京啦。 点解要买多一个？买多一个后备，我建议你哋买多一个后备。 泰国啊？ 唔系啊，嗰个同埋地方啊， 曼谷嗰啲 国家， 曼谷都有上榜嘅，不过都唔系。我开估啦，大阪。 哦，我啱啱想讲， 七成人都系大阪，两成人系东京啫，一成人就系曼谷。 好容易理解啊，因为个个都觉得咧，东京好多人去，不如去大阪啦。个个都咁谂嘅时候， 同埋 会 唔会 个个都冇人去？ 会唔会谂第二个 issue 就系因为日本嘅疫情咧，东京系比较 严 重啲嘅，系啦。咁如果你话大城市方面，可能大阪佢每日嗰个确诊人数冇东京咁多，咁可能有个考虑之列咯。 系啊，可能都系。小白好睿智，可能真系咁。 你分析得好正路，我觉得。 系啊，十个有七个人都拣大阪，但系我心谂咧，如果计玩咧。就是東京個玩啲嘅，老實啦嚇，我覺得嚇， 唔同嘅嘢嚟嘅， 唔同玩法係咪啊？我就兩個地方，我估即係三嘅，我啲拍檔都去過啦。我中意東京啲嘅，都係，即係相對。不過即係睇下，即係叫做旅遊人士嘅選擇啦。 我中意自己屋企多啲。 但我最新聽到個説法係，即係你边度有钱边度就系你屋企喎，咁究竟呢个说法又成立咧？ 呢个系 呢个亦都系成立嘅，亦都系好现实嘅，我都深信啊吓。OK， 咁啊，讲多几张机票啦，咁啊，即系譬如去福冈几多钱啊，咁啊，又系啲即系叫做冇咁劣质啲嘅时间啦。 嗯， 哦，最平咯，3,700+ 哦 ，OK 啊，3,700去福冈系咪啊，小白？你熟啲啊？你熟啲个头啊？ 一般啦、 啊，我知 道、 啊。你唔好同以前比，我觉得、啊、你要同而家大家咁渴求嗰个时候， 啊、 但系都竟然，好似都比之前嗰日都过咗一半啦、 啊， 已经好好啦。 即系以前你讲紧咧，其实真系800蚊至1,000蚊，其实已经飞到。咁、 啊、 你而家你话3,700啊嘛，其实本身个价钱都已经贵咗三倍几、 托高咗已经。 咁一定噶啦，冇办法、 啊。我仍然眷恋以前嘅价钱，如果你问我嘅话、 啊， 我承认。 唔系咁大。 等啊，我哋等。 好，咁啊，讲多两个地方啦。譬如你去伦敦咧，就13,000到最平咁啊。加拿大温哥华有啲要探亲咧，就12,000到咯。咁啊，贵就贵噶啦，同埋要转几次机嘅。咁你转机嘅时候使唔使嗰啲验嗰啲叫核酸啊嗰啲测试咧？咁啊，你自己问翻相关嘅部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中部城市伊尔夫斯克嘅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包括11名小童同6名成人，包括教师同保安。另外有24人受伤，当中22人系学童。槍手事後自殺身亡，當局公布槍手身份是一名曾經在該校就讀的30多歲男子。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事件是恐怖主義行為，總統普京深切哀悼遇害人士，並已發出所有必要的命令。案發在當地星期一早上，學校有大約1,000名學生和80名教師。槍手手持2把手槍和大量彈藥闖入校園，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是陈小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咧继续有注册物理治疗师啦，曹景峰咧 ，Kenny 啊，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嗰度出现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上个礼拜讲翻学，今个礼拜梗系要讲翻工啦。咁啊 ，Office Lady 咁啊，成日会有啊，坐得耐坐骨神经痛。我知道咧，坊间有好多咧卖床褥嘅地方啊，吓我眼见啫，或者嗰啲百货公司咧就好中意咧，有啲硬骨骨嘅或者硬少少嘅，好似一个托咁样咧，就喺你嗰张办公室嗰张座椅嗰度咧就托住你嘅。有另一款咧就系腍啲嘅啊，好似即系记忆棉啊，或者即系科学物料或者纤维质地咁样啦。嗱，普遍都系呢两种。嗱，可能我即系叫做见识少啦，但系呢一种咁嘅护脊嘅座椅坐得啱，系咪帮到手？定还是其实大家买咗咧，因为你都系改善唔到个坐姿咧，其实帮唔到手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 好，冇问题。嗱，咁其实的而且确系嘅，我哋讲紧翻工族一定系坐全日，咁变相佢嘅脊椎盘骨受嘅压力一定系特别多，咁所以变相就而家坊间最主要我哋讲紧就好似你话斋啦，有两款系啦，一款我哋讲紧就是一啲个作用系用嚟保护腰背嘅一啲嘅坐姿，咁相当咧佢系比较上系有一个弹性啦，因为佢系用一啲我哋叫做直胶啊、凝胶啊、记忆棉等嘅一啲物料去做，咁但系佢嘅作用啦，其实纯粹系帮我哋去平均分布翻我哋人嘅重量啦，因为尤其是我哋讲例如记忆棉，佢可以做到一个叫做自动塑形啊，去吻合翻我哋腰背嘅嗰个嘅弧度啊。減少咗我哋本身要受到嘅壓力，同時達到一個叫放鬆肌肉嘅作用啦。咁但係佢可以做到嘅嘢咧，就唔係矯形嘅坐姿嘅嗰個作用，因為我哋講矯形咧，一定係要去用一啲比較硬身嘅。咁所以你話要坊間揾得到又可以保護到腰背又可以矯形坐姿咧，其實係好難揾到呢一類型嘅坐姿。咁但係至於我哋講緊矯形坐姿啊，嗰啲硬關關嗰啲有冇用嘅咧？因为其实我哋讲嗰款嘅矫形坐姿咧，其实佢系多数系用一啲比较硬身嘅树枝去制成，咁所以佢系冇一个弹性喺度嘅。佢嘅作用咧就系去提醒翻我哋用家点样可以系坐得正，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脊椎唔好喺一个过分倾前嘅状态。咁但系当然啦，一定系我哋讲紧喺坐呢一个嘅坐姿嘅时候咧，其实都是要是坐一个维持一个正常的坐姿先得嘅，即是假设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嘅矫形坐姿上面，但其实你坐得好衰嘅，咁其实本身都冇乜帮助嘅，亦都咁讲就是当如果你嘅坐姿唔啱或者是夹硬扼落去嘅时候，吻合唔到佢嘅话咧，其实反而你会越坐越紧嘅你啲肌肉，咁所以多数我就会建议，假设你翻工系坐好长嘅。你就可能用一啲腰背坐姿啦。假設你真係覺得你自己坐姿好似好差喎，你可以嘗試用一啲矯形嘅坐姿。但當你發覺好似你坐極都坐得唔舒服喎，咁可能未必係適合你去長期去坐呢一個矯形坐姿。 真係要揾翻咧專業人士，即係註冊物理治療師咧，先可以即係叫做因應你嘅情況去坐咯。就唔好話俾啲 sales 咧，可能講多兩講，跟住話因為嗱。呢一樣嘢咧係有需求，跟住你先去尋找嗰、那個供應嘅。我深信，即係可能平時已經坐得衰啦，咁即係可能行過百貨公司就諗住買一嚿咁樣，更加多係咩呢？ 好 sweet 嘅，即係通常啲男朋友啊或者老公咧就買俾老婆，因為啊成日都腰痛喎、啊，或者坐骨神經痛喎、啊，咁啊買嚿嘢俾你啦。咁但係買唔緊要啊，啱啱用先得㗎。有陣時買錯嘢啊嘛，係咪先？咁係咪呢樣都要留意啦嚇 ，Kenny？ 嗯， 其實係嘅，因為始終。我哋讲緊每个人嘅脊椎其实佢嘅弧度唔同。咁变相其实你要知道就係每一个人去揀一个适合佢自己嘅腰背坐垫啊，或者甚至我哋讲嗰啲矫形坐垫呢，其实理论上啦都唔应该係清一色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变相所有我哋讲緊呢一类型嘅矫形啊，甚至我哋讲緊纯粹保护腰背坐垫腰背垫，其实你一定要试过先知。咁但係我哋讲緊其实宏观啲嚟讲啦，你话系咪用咗呢啲背肩啊、腰肩系咪就系代表坐全人呢？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始终我哋讲人嘅肌肉唔系机器，咁所以变相我哋讲紧最紧要每个钟头其实就要转一转姿势，例如啊坐下就要企下，企下就要坐下，等我哋肌肉有一个舒缓嘅时间，等我可以放松一下再坐，咁样先至有一个可以叫做帮到你解决坐得太耐腰痛背痛嘅问题。 嗯，我都企一企起身啦。坐咗好耐啦，我都话真系要做下少少嘅伸展，做下啲运动嘅咁啊！即系就算有张椅啊，龙椅咁，好似皇帝嗰张龙椅啊，唉，坐24小时你都咩啦？你都搞唔掂啦！所以大家真系要啊，有阵时坐得多咧，喐身喐势啊吓咁样。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注册物理治疗师曹景峰先生咧，帮我哋分享咁多啦，唔该晒 Kenny， 多谢你啊，拜拜。 冇问题，拜拜。 的书陪我在家，班机忽然被延迟，可观看落下。就算刺伤也未怕，满手鲜红当摘花，即使失眠。几难挨，仍可冥想一下。与你分手的痛楚，当作练习都不错。日后更苦都不会难倒我，共你仍堪称好结果。离开我得到自由没关系，难受是为了使我珍惜这浮世，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留不低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回忆赠给我未来能受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安慰。怎先算伤？ 就是为了使我珍惜这一切，能流泪证实前事不算枉费。失恋令彼此找到全新关系，最要尽给我未来能收惠，才顿共你美好光辉不用去放低，该感激彼此也仍然在世，谈情仍像换季，仍能自我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当然好希望身边嘅人可以施以援助，伸出援手。不过首先都要你自己识表达自己正系陷入困境，遇到啲麻烦事先嘅。咁你又知唔知道，如果你想话俾人知自己陷入困境或者遇到麻烦嘅时候，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混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虚，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吹，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挡住后面 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再追你是唯一可以，背后独着我无限知， 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微微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浊后也气温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里浸没每天， 从住后面 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都合适，再追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头先讲到，如果在你遇到困境又或者是麻烦事的时候，你可以试下找身边的朋友帮手，不过你都要好好表达自己遇到困难先。英文有几句说话都可以拿来表达自己陷入困境的。最常用到的就是 in trouble, in trouble。例如你可以告诉别人 ,I'm in trouble, I'm in trouble， 即是代表你遇到啲麻烦事。除此以外，我哋亦都可以话 in a jam。JAM 可以解作挤塞，好似交通挤塞，我哋就会话 traffic jam。所以当你话俾人听 I'm in a jam， 大家都会意会到原来你有啲嘢棘住棘住，唔系几顺利。最后一个讲法，你亦都可以话啲东西扭作一团 ，in a pickle。I'm in a pickle right now。I'm in a pickle right now。Pickle 本身就系解啲嘢捞埋晒，好混乱嘅意思，亦都代表住一个陷入困境，唔知点样梳理好嘅情况。记住啦，下次当你遇到麻烦事嘅时候，你可以话俾身边嘅朋友听 ：I'm in trouble。I'm in a jam。I'm in a pickle。呢几句说话都可以表达自己陷入困境，遇到啲麻烦事。不过最重要嘅系你要乐意话俾身边嘅人听，等大家都可以施以援助，伸出援手，一齐帮你共度时间，咁样就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噶啦。 如果想关关难过关关过的话呢，咁我哋对于嗰个疫苗嘅 concept 呢都要即係 turn 一 turn 返先。因为坊间呢有好多人都会唔係淨係我自己听到啊，即係我就算问返好多朋友或者喺留言区啊讨论区见到呢，原来大家都有个 concept 就係咩呢，就话到喂边个啊中咗喇喎，咁或者就算小朋友年轻人都好啦，喂中咗喇喎，咁佢咪免咗一针囉咁样。我谂大家都听好多呢啲， 甚至乎咧，坊间亦都有啲人咧误以为咧就系即系感染咗或者系感染过康复之后咧系有呢一个永久嘅抵抗力，但系其实唔系噶吓，系绝对唔啱嘅呢件事。 系啦，系完全错嘅，又即系有呢个 concept 嘅话，就大家抌咗佢啦。咩曾经感染过，跟住就可以无敌啊，跟住又攞咗张通行证呢啲咁嘅说话咧，就全部收翻佢啦。因为咧见到科学亦都证实咗俾我哋知道啦，所以就算你系曾经感染过嘅，其实亦都咧。就是第一强烈啊，即系恳请大家咧就继续咧就系去注射呢个新冠疫苗嘅。咁啊，因为点解咧？就算你系曾经感染过，但系亦都咧系可以再感染翻嘅。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就算自己康复咗啦，佢嗰个科学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你嗰个叫做保护嘅屏障，即系自身出嚟嘅保护屏障咧，其实个时间咧系好短暂嘅啫，系好短暂。咁所以咧，你系需要咧去注射翻嗰个嘅疫苗。去保護翻你，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喂，我就算感染過，然後我好翻，喂，點解我又會再感染嘅咧？就係因為你少咗一個嘅疫苗嘅保護啦。咁所以咧，就而家無論係政府啦，或者好多嘅醫學團體咧，其實佢哋都有一齊咧就聯署啊，咁啊佢哋就都希望咧即係懇切呼籲啊嚇，咁啊大家咧就感染新冠病毒後康復嘅兒童。青少年、成年人咁啊，繼續咧就係接種呢個新冠嘅疫苗嘅，咁啊真係做好嗰個屏障啦，就唔好諗住我而家呢個咧靠自己冇啊，打得低嘅。咁如果打得低嘅就唔使等幾年啦，我哋幾年都仲戴口罩，係咪？我都想除咗佢噶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將一啲錯誤嘅 concept 咧。就抌咗佢， 同埋都記住咧，即係其實康復之後咧，一個月已經可以係接種翻新冠疫苗噶啦。咁記住啦，計翻一個月時間咧，就去打針啦。 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同埋啲交通事故先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沙田医院。重复多次，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沙田医院。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黄大仙中心。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黄大仙。 先中心。在亚街老街呢，就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快线需要封闭，而家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就是亚街老街因为有交通灯失灵的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的快线是封咗，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咁至于青沙公路受到较早前的道路事故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所有车呢而家是行唔到呢一段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尖山隧道嘅管道出口噶。咁而家尖山隧道、大围隧道同埋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小榄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啊，收到运输署最新嘅消息，就系两边嘅车咧都已经移咗去路肩，唔阻交通嘅。但系出九龙方向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陆竹合，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是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只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还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9月24至30号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筑起2050碳中和，快点上活动网站看看吧。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Look at you, oh and the GPIR EC 即是 Guide to Pink Isn't Real， 姜丹妮以 featuring Miyabi 这首的歌曲，希望大家明白到痛苦不是真实的。歌曲谈论到生活有时很艰难，但并不是代表意味着就这样就结束。歌迷听完之后，希望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有更加多的正能量。姜丹妮以 featuring Miyabi GPIR。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姜丹妮尔加上 Miyabi 的 TPI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投资 O2O， 我好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咁啊，道指要跌啊，跌329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8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5点，道指咧由今年啊1月嘅高位咧累跌咗咧超过20%啦，系2022年3月以来咧首次踏入技术性嘅熊市啊，咁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不过冇跌咁多，跌69点啫，咁啊，大型嘅蓝筹股咧个别发展啦，咁啊回控升翻少少啊吓，咁啊真系大家都要留意同埋注意住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睡眼觉。 阿欧和阿芭比， 在 你们的认知里面睡眼觉有啲咩感觉呢？ 我对上一次瞓晏觉系30几年前，系啊，即系 B B 嘅时候。 B B 嘅时候 ，B B 嗰啲唔系瞓晏觉，嗰啲系有觉就瞓， 系长瞓觉，系 易咁瞓咁样。 系 咁，你觉得瞓晏觉系好啊，还是系唔好？ 我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唔好、啊 嗯， 因为咧我习惯咗夜晚黑个钟数瞓咧。如果我晏昼瞓咗，我夜晚黑会瞓唔着噶。系、 嗯、 啊，我真系试过下嘅，恰过下嘅，但系都会令到自己夜晚黑有一种眼光光瞓唔到嘅感觉、嗯嗯。 因为瞓咗个晏觉。 系啊， 阿 O 咧， 我都有啊，我中意瞓晏觉噶，但系， 好定唔好、啊？你觉得？ 冇啊，好唔好啊？睇你嗰日嘅状态啦。如果你真係即係唔够瞓呢，即係有个少少嘅午睡呢，可以俾到你下半场精力充沛一啲囉。 即係我哋叫咩快差一阵。 係啊，特别、我哋做晨光啦，其实即係5、6、7点就起身啦，即係好早就已经好似打咗个上半场咁啊、以足球去计算嘅话。 係㗎。 上半场完成咗，你中间唔 take 个 break 呢，你下半场好难 捱。捱住㗎，係 啊，係啊。係啊， 即係就算唔瞓呢，你都要搵个地方 静 一静。 静 一静。 係啊，真係。 瞓晏觉。咁但係你喺你哋嘅认知里边对身体健康系咪有帮助先？ 有健康。因为呢。 帮到㗎系咪？ 我認知咧就係內地嗰啲工廠咧，全部都瞓晏覺嘅。咁、聞説咧，即係咁嘅叫做健康管理嘅模式咧，就可以令到啲員工更加 醒啲啊， 醒啲咯，可以增加嗰個生產勞動力啊、 我覺得瞓一瞓，如果真係太早開始做嘢嘅話咧，係真係一個快差嚟嘅。但我真係冇聽過話瞓晏覺呢個時段有啲咩養生之道喎。 係啦，係。 所以正所謂咩啊？饭后睡一睡好过做完睡噶嘛，即系如果系唔好嘅话，点解会有呢句说话咧？嗱、我先讲咗有一个调查报告，英国医学期刊《心脏》即系括住心脏、就公布咗一个研究，佢话原来咧瞓晏觉可以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咁讲晒先吓，咁我呢个研究做咗好耐，佢话原来咧即系相对冇瞓晏觉嘅人啊 吓。 咁佢咧患中風啦、心臟病、心力衰竭、心梗等等嘅疾病嘅風險咧，會低咗48%。即係話瞓晏覺係有好處啊。 係。 哇，係咪即係聽完之後好吸引咧？ 心血管都係幾常見嘅問題喎。咁、會唔會係某一啲人士或者某個年齡層會比較需要瞓晏覺咧？如果 係 咁， 我講呢，大家當然係啦。咁佢就係講咗咁多啫。 係。 咁呢個研究咧，睇翻係2019年嘅。 係。 咁我睇睇而家最新嗰个系点样？ 最新有少少唔同啊！ 最新嗰个系点样啊？好啦，咁嚟到呢个最新嘅，啱啱睇完呢个咧，咁就系话喂，究竟瞓晏觉好唔好先？咁原来呢度咧睇翻呢一个，咁呢个又做咗一个最新嘅调查啦。咁啊睇一睇，咁佢就话，咁呢个咧就嚟自美国心脏学会旗下嘅期刊《高血压》。即系讲高血压嘅嘢啦，咁佢就话，最近做咗一个喺资料，即系喺啲生物银行里边揾咗啲资料出嚟，调查一下。佢话原来咧，瞓晏觉首先咧个数据瞓得最多嘅系男性，年纪较大嘅，教育程度或者收入系较低，而且系比较肥胖嘅，咁即系你听到正话讲嗰扎嘢，即系话某种程度上呢啲人嘅身体状况。相对嚟讲系差少少嘅， 系 吓，咁即系话佢经常都已经有睡眠嘅问题啦，而且呢班有瞓晏觉习惯嘅人咧，都会常吸烟啦，每日都会饮酒啦，同埋会挨夜嘅。咁、而呢班人咧，佢话好容易会有糖尿病啦， 系 高胆固醇，睡眠障碍，咁呢啲人，所以话佢患有高血压风险咧，系比 冇瞓晏冇瞓晏觉嘅人系高咗7%。 哦，即系依家反而系嗰个瞓晏觉系一个需求，因为你身体唔好，跟住就反映到你有瞓晏觉嘅一个需要咁样。 呢个就好有趣嘅。 哦， 咁究竟系因为你瞓咗晏觉，所以引到呢啲病出嚟啊？ 嗯， 定还是因为你有呢啲病，令到你需要瞓晏觉咧？嗱，呢个循环就未知，究竟系边个系鸡啊，边个系蛋啦？ 系， 咁但系咧有呢一个相关联嘅问题出现咗，即系话哦，如果你有瞓晏觉嘅习惯， 系， 好自然会有呢一类型嘅病出嚟啦。咁如果你有呢类型嘅病，系咪等于你就需要瞓晏觉咧？咁呢个咧佢哋就未解释到。咁但系如果将两个数据，即系同我正话最先讲个数据摆埋一齐咧，咁就有两个完全唔同嘅效果啦。 嗯， 一个咧就系话你瞓咗晏觉，你心脏好啲。 嗯， 一个就话你瞓咗晏觉，你反而精神冇咁好。 系， 而仲有一个数据咧就系话，如果瞓晏觉多嘅人咧，比冇瞓晏觉嘅人咧，系容易患上呢、这个脑退化症。 哦， 嗱，但呢个又系嗰个问题啦，究竟系因为佢有初步懷疑有腦退化症嘅 症狀，所以就喝水啊！ 所以喝水啊，定還是因為佢瞓得多而有呢個毛病出嚟呢？又是未有一個即一個原因同 究竟有雞先 定係有蛋先咧？ 咁但係睇完呢幾個數據之後擺埋一齊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咁究竟我哋而家應唔應該瞓晏覺咧？ 唔係，其實我聽完呢幾個數據之後咧，我覺得其實係咩都有可能，根本就可能唔關嗰幾個疾病事。你其實任何人跳出嚟，其實有乜分別啫？ 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話如果我有一個想瞓晏覺嘅衝動，第一件事唔應該瞓覺。应该睇咗医生先，因为你想瞓晏觉，你有可能有呢啲毛病啊嘛。咁我系咪应该睇咗医生先咧？咁先知道究竟我系咪真系有呢几个症状喺度？ 唔使睇医生都得嘅。 嗯 ，body check 系啦， 一嘢就睇医生 ，check 下自己指数正唔正常先。 系啊，真系。 咁因为经常我哋都觉得喂。食饱饭晏昼恰一恰咧，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身体健康啲。不过呢度咧都佢都有一个数据嘅，佢话如果你真系要瞓晏觉嘅话咧。20分钟之内就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瞓多过20分钟，有些人会瞓1个钟噶嘛，咁就好似正话 Barbie 所讲啦，你就会影响咗夜晚嘅睡眠质素，呢、个就肯定噶啦。咁所以瞓唔瞓晏觉，你自己谂一谂啦。 地方 JW 王浩儀的 FF 啊， 有时候有些运动历史源远流长，今次介绍一下碌芝士。碌芝士这项运动游戏规则非常简单，一嚿大嚿的芝士碌落个山坡那里，然后几百人一起追住它。第一个可以抢到这嚿芝士的就为之胜出。不过留意一下，斜坡非常之斜，选手经过就严格的训练以及筛选才可以参加。追到的选手刚才说过可以拥有这个这么大嚿的芝士。当然至今为止，由于真的碌得太快了，不是有很多个人真的可以拥有这一嚿碌落山的芝士。 大家咧疯狂咁由山上边一齐追住呢一嚿嘅芝士。原来呢一个咁样嘅节日同埋活动咧，已经整整五百年啦。啊，据讲来可以追溯到咧就系遥远嘅罗马时代。咁但系真正嘅起源咧就不得而知啦。但系而家咧亦都演变成为国际性嘅一个大运动事件。啊，每一年亦都有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运动选手咧就去到当地就举行呢一个咧就系碌芝士节日嘅。在一大片的草地斜坡那里，平时当地居民呢都是赶下羊啊，做一些轻松的事。这项几百年的运动呢亦都可以说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业，同一时间体验了就是勇气的精神，亦都是对古老传说的尊重。当然最难得的呢就是芝士完了之后就可以呢就是狂欢和大家玩翻饱啦。运动仲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嘢庞雅新啦。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蔡蔡喺度啊，早晨啊，蔡蔡。 早晨啊 ，Barbie， 祝你身体健康啊！ 嗯，大家咁话，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因为我知道你嘅健康，你都可以守护埋好多人嘅健康噶、哦。 哎呀，大家咁话啦，大家开心啊，最紧要互利互勉，我哋 系啊，好多嘅正能量咧，亦都可以令到咧身边嘅一啲朋友仔咧，个个都开心啲嘅。咁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咧， okay. 都系有啲祝福想送俾身边嘅一啲老友记故、哦。 系啊，我点唱啊徐小凤嘅《逍遥四方》。 嗯， 咁啊，嚟紧有六位朋友生日啊。 系。 咁啊，九月廿七号就系黄秀兰生日，十月四号就系余红英生日，十月十六号就系 Josie 咯，七啊二岁生日。咁农历九月初四就系冯金融婆婆一百零二岁生日啊。 哇！ 系啊，咁啊，农历九月初八就系阿叶志成生日。咁农历九月十四就系阿余炯棠八百九啊二岁生日，咁、啊祝六位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演埋俾晨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哋幸运、健康、愉快。因为你哋礼拜一至礼拜五咧，每朝带俾我哋好正能量同埋好多资讯嘅节目，个个都托我多谢你哋啊！ 好啊，多谢晒咁多位老友记啦，亦都希望咧将阿蔡蔡送俾我哋嘅祝福咧分晒俾所有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啦。 好啊，一于咁话。 好多谢晒你电话蔡蔡，拜拜。 好，拜拜。 为着看山色，微骑驴到处看。为留恋水乡，眷来便已算为藏。尽看山川愁，神情更尽朗。湖光山色，纵尽抛去逐梦。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阵阵野花开放，何妨醉眼看，像麻鹰高飞，自由伴我同翱翔。瀑布奔前离，河流阔更壮，河山多沧桑，旧迹带泪汗。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瀑布奔前离，河流阔更壮，河山多沧桑，旧迹带泪汗。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嘅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嘅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嘅朋友咧，特别系个人生态度咧、都系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31。 星期二早上晨光追踪31啊，咁啊又话唱喺度，早晨啊唱，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啊吓，咁啊电视部方面咧有咩好节目提供俾我哋嘅市民同埋听众咧？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傍晚6:30有呢个好市民好故事，咁啊主持人啦 Kitty 崔洁彤咧继续咧每一集都会带几位得到好市民奖嘅得奖者咧，听下佢哋嘅故仔同埋佢哋嘅心声同埋得奖感受嘅。咁、今集咧有三个 case 嘅嘉宾，咁啊，有一位咧就系、是、举报到呢一个抢劫案嘅、有一位咧就系、是、举报到呢个店铺盗窃案嘅、最后一位咧就系、是、发现火警嘅，咁啊三位，系啦。發現有啲煙霧咁啊，係一個火警啊！咁佢哋咧唔單止係成功撲滅罪行啦，亦都係幫手去拯救咗人嘅生命嘅，咁啊相當有意義。咁啊，大家想知道佢哋嘅故仔，同埋咧究竟點樣可以成為好市民嘅咧？咁啊，今日晏晝6:30要睇下啦。 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咧，作為一個好市民，甚至乎咧可以嘉許佢哋咧，其實除咗係有一個即係見義勇為嘅心之外啦，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一定要有嗰一方面嘅知識嘅，即係例如如果你要幫手捉賊嘅。咁你都要諗，第一你要跑得快，第二就係你都有信心可以克服到個即係啲賊咧都會反擊噶嘛，係咪先？大家都要記住喺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先至好做呢啲見義勇為嘅行動啊！嚇， 冇錯，呢、這個緊要啊！ 係咁啊，跟住仲有咩節目呢？ 好啦，去到夜晚7:30，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啊！咁啊，主持人常林法师咧，上一个礼拜咧就请咗嘉宾阿唐思荣上嚟倾下偈噶嘛。咁啊，阿唐思荣咧咪分享过咧，佢做咗戏咁多年，佢、 都要进修嘛。 冇错，佢进修去跟一个法国嘅戏剧大师学表演噶嘛。咁啊，今集啊继续啦，同大家讲下咧，原来啊喺嗰段学跟呢个法国戏剧大师学嘢嗰段时间咧，佢日日都俾人闹噶喎。系咧，佢日日都以泪洗面，我听到都觉得心痛。咁、即系，但系听嚟好似好灾难性咁啦，但系实情佢又话又唔系咁噶。咁、今晚7:30一齐听下思荣嘅分享啊！ 啊，系咪将嗰啲压力同抑郁喊咗出嚟，跟住个人又舒服咗咧？嗬， 真系唔知道，定系佢觉得啊，即系咁样成长咗咧？咁啊，今晚听下佢点讲啦。 好啊，好啊。咁啊，另外仲有医生与你、啊。 冇错，夜晚8:00医生与你啊，咁啊星期二嘅晚上咧，通常都会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噶嘛。咁、今集就主角咧就系呢个黄炳康医生。黄炳康医生咧系脑神经外科嘅专科医生嚟嘅、但同一时间佢有另一个身份好特别，佢系呢个三项铁人嘅选手嚟。 咁犀利？ 系咧，即系脑神经外科同埋三项铁人咧，两样嘢听落咧。风马牛不相及咁，咁啊做外科手术又要心思神密啦，三项铁人又要一身粗犷线条啊，都但系咧，阿黄医生就话咧，佢两样嘢可以互相帮助，相辅相成噶。咁当中佢有啲咩启发咧？佢又点样可以将呢啲嘢，将呢个三项铁人呢、這个带俾佢嘅启发，去帮自己同埋帮病人咧？咁啊，今晚8:00一齐听下佢讲啊！ 哇，医生好嘢、哦，即系医生都好忙噶啦，仲、有时间操、哦。 系啦，真系好犀利，我真系想跟你学下嘢。 系啦，今晚睇一睇下，咁啊，医生如你，唔该晒，唱，拜拜。 唔该晒。 喂，我都忍唔住搭嘴、 要啦， 即系头先讲咧话唐诗咏啦，因为我好中意唐诗咏，好靓女噶嘛。哇，学戏学到喊、啊，啊，咁啊，钟哥你都会教下戏剧。点解会学到喊啊？会唔会系言之出高徒？ 例如我学唔学到嘅咧，学到喊 系啦系啦。 特别系即系我觉得特别系如果由做开电影或者电视出身嘅演员咧，突然之间去接触翻 舞台劇嗰、那個嗰、那個系統咧，好多時都會覺得自己係好多嘢不足嘅。 哦，即係挫敗感啊！嗰、那個係你 係啊，因為完全兩種唔同啦。譬如電影電視，多數係你睇住個劇本做啦，或者做啦，就係咁做咯。咁但係舞台劇嗰種訓練睇嘢咧，就係要你賦予好多想像力，慢慢去鑽研，慢慢去發掘自己嘅能力噶嘛。咁、哦、兩個唔同嘅體系嚟噶嘛，亦、都唔同嘅方法。去一個、一個叫做一個訓練噶嘛、如果你調翻轉咧，你電視做開舞台劇嘅人過去咧，佢哋嘅想像力就會比較多少少啦，正叫做。如果調翻轉就好似阿唐小明咁樣，過到去梗係覺得自己不足，咁喊咪正常。喊、完之後，咪有一個新嘅唐小明出嚟咯。 等、我今晚又真係睇一睇究竟 黐住港台電視三十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良局一名幼儿工作员涉嫌推跌至少六名幼儿在院战上的事件，警方说拘捕一名33岁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回复查询时说，今个月20号起先后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怀疑有人在铜锣湾礼顿道一间院舍不恰当对待三名男童和三名女童，年龄介乎1至3岁。内地新增80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确诊173宗同埋636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宁夏最多，有233宗，黑龙江115宗，广东5宗。新增无症状感染就以四川最多，有58宗，贵州44宗，广东12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承认动员预备役人员前往乌克兰战线的过程犯了错误。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某些個案出現違反動員令的情況，他補充說所有錯誤都會得到糾正。他聲稱不知道有任何關閉俄羅斯邊境和實施戒嚴令的決定。普京日前發出部分動員令，召集300,000名預備役軍人到烏克蘭，觸發全國各地抗議，據報至少2000人被捕。有不少報道指出，沒有軍事經驗的人、年齡太大或者有殘疾的人都被徵召入伍。有反對派傳媒更指，最終被徵召的人數可能多達100萬人。有西方和烏克蘭的軍事專家表示，普京徵召預備役軍人的決定反映俄羅斯在烏克蘭戰事失利。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斯诺登在2013年透过传媒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监控项目，其中包括主要针对海外目标代号棱镜计划的监听项目。美国政府之后以间谍等罪名通缉斯诺登。斯诺登一度短暂留港，再转往俄罗斯，2020年获得永居权。斯诺登的律师表示，斯诺登之前未有在俄军服役，不属于被征召的公民类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斯诺登必须返回美国接受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身为雍王二王子枫蓝色的黑枫色，同身为青州公主枫色云的白枫直，虽然两人年幼的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是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没有认出对方，莫非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唐诗咏分享重新学习戏剧的原因和感受。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冇咁夸啊？不同年纪会有不同的朋友圈子，小学时候可能简单啲，只系得同班嘅同学仔。去到中学，朋友开始多啲，会识到不同年级嘅同学，或者另外一啲学校嘅学生。入到社会做事，就会接触更多圈子。你可能会话啦，唔系，我由细到大朋友唔多，识嚟识去都系嗰几个。系嘅，系嘅，有人喺社交方面比较活跃。亦有人比较喜欢静静地几个人相处。究竟你喜欢周围都有朋友，还是觉得朋友不需要多，睇你自己个人性格咯。有冇留意，无论边个阶段都会识到一啲人，无论讲嘢嘅态度或者行为作风都系比较夸张啲。究竟佢本身就系咁夸，还是只系想吸引其他人目光？可能只是得他自己先知，甚至自己可能都不知呢。这类浮夸的性格可能是与生俱来，或者在成长过程慢慢变成这样，亦有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变得夸张。话说昨日行经一间铺头，有一个人在门口戴着无线咪不停讲嘢。你一定见过啦，就是宣传产品，利用说话不断吸引街坊围住佢，希望将产品卖出去。只要细心留意，大部分内容都是离不开件产品有几咁好，原本一定价值不菲，但是今日做特价，所以平到你唔信，真系平到你唔信噶。我听过最夸张嘅系原价1000，特价50。当我听到价钱变化咁大，我心里边不其然讲咗句：使唔使讲到咁夸张啊？可能由于呢种套路用得太多啦。琴日我听到一种全新嘅演绎，我听到嗰位歌仔话：平时开市嘅时候，我一定唔会专心，收咗市我先会喺度。一边要睇住个市，一边仲要喺度讲，我好容易会走火入魔噶。原本我只系经过，听到咁讲，我即刻停低望住佢，个心又系嗰句啦，使唔使讲到咁夸张啊？只系卖件货都会走火入魔。但系当我冷静落嚟，可能佢冇讲错， 最近个市风高浪急，随时一秒钟几百万上落。如果同一时间佢卖嘅产品只系50蚊，可能真系会走火入魔。一个唔觉意用咗50蚊买股票，然后同翻想帮衬佢嗰位师奶讲呢件产品要几百万，可能真系会走火入魔，系吓到嗰位师奶走火入魔。究竟呢位哥仔系紧张个市 hea 住卖嘢，还是 hea 住个市紧张卖嘢？我谂得佢自己先知。总之记住，无论做边样都要紧张啲，唔好 hea 住做啊！ hea 得多都会 hea 到走火入魔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有人问我，我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透过，你曾获得过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错，各人们看看我算命太多。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渐上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吧，旧铁丝底里快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再存在吗？啊，现是我别再只看天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今日饮食淘鉴咧，就问下钟哥同埋 Barbie 先啦。咖喱你中唔中意食？ 睇下辣嗰啲 OK。 睇下系边类型啊？有啲譬如话泰国咖喱同日本咖喱，或者同印度咖喱，全部个味道都唔同噶嘛。吓，咁睇下你系讲边一只。如果真系超辣嗰啲，即系我之前咪讲过话，日本有啲十级辣嗰啲咁样咧， 系啊系啊， 去到顶尖嘅，我梗系顶唔顺啦。 系啊， 但系佢有啲系比较甜啊，香口啲 嘅。甜咖喱或者佢有啲写到明咧系完全唔辣嘅咁样。 系啊，譬如泰国嗰啲青咖喱、红咖喱，嗰个其实佢嗰个质感啊，或者个味觉都唔同噶嘛。 啊，青咖喱其实我都好中意食 嘅，即系白咖喱我都好中意食 嘅。嗯，偏甜少少。 系啊，偏甜啲啊，同埋即系容易入口啊。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十级辣嗰啲咖喱咧，即系喺如果大家又喺日本食过咧，都嗰啲都真系超级辣。 你食咗其实基本上麻咗嘅，成个口系麻咗，你都感觉唔到。 系啊，所以佢哋嗰个烹调好厉害啊！你 Barbie 又中唔中意食啊咖喱？ 我想话我中意咧，整俾人食咯，但系整俾人食系点样咧？就系而家咧，坊间啲超级市场咧，好多日本出嘅品牌嘅咖喱餸同埋咖喱汁啊，即系而家咪好中意嘅，即系一个即食白饭加即食咖喱，跟住佢就会讲埋啦，有几辣咧，或者佢系辛辣啦，定系还是系带甘味嘅辣咧？咁样呢啲我觉得 O K。 佢有啲咧，即系因为而家坊间真系好太多嗰啲咪一包包即食嗰啲咖喱咧，其实有啲佢仲系主打用呢啲高级材料啦，咁啊话一齐熬制啊， 系啊，唔知乜乜牛柳粒咁样啊。 咁但系咧，我试过整嚟食啦，我试过有一次唔知七十几八十蚊咁啊，其实我 都唔平噶， 我觉得都几贵啊。 系噶， 整完之后咧，其实佢嗰啲牛咧，即系一两嚿好细嚿， 系啊，劲细粒，好似砂糖咁细粒噶咋。 你想点啊？ 我想佢大啲， 你块扒嚟 咁，可唔可以多几粒啊？起码有十粒咁样。 佢俾嘅我要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嗱，而家既然咁多即系咖喱嘅酱或者咖喱嘅砖、咖喱砖、咖喱粉都有喺度啦。咁啊，如果嫌佢嗰啲叫做材料少嘅时候咧，大家咁啊，今日可以自己整翻嗰啲料啦。咁点整咧？其实有啲嘅 recipe 咧都几好嘅，一啲嘅做法啊吓。咁啊，先准备咧就系一啲嘅蔬菜啦。咁蔬菜亦都可以，譬如准备定红萝卜啊、洋葱啊，或者你其实你自己中意萝卜都得。 我好中意加椰菜花落去煮咖喱。 椰菜花都好容易嘅，因为椰菜花你事先咧就烚咗一下，咁啊。因为实椰菜花都有啲硬 啊，系啊，又唔会散啦、 啊，系啦，咁啊一棵棵咁样望落去咧，如果放喺个咖喱上面，其实咧都几靓嘅，系几靓嘅。咁我自己就会中意，譬如头先讲过，可能落啲洋葱啦，洋葱我觉得真系 洋葱啦，系啊， 系啊，搭咖喱咧真系几好食噶。咁另外就系红萝卜，即系金笋 啦， 金笋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欢嘅。另外就系薯仔， 薯仔咧， 薯仔 系必定啊。 系啊，因为捞咗啲咖喱汁之后咧，薯仔本身个味 道停唔到口啊， 系 捞饭一流啊， 冇错啦。咁啊，薯仔你自己就睇下中意几多啦。咁亦都系事先就煮一煮佢先，因为你冇可能咧就靠个咖喱咧去到煮熟晒佢哋嘅，系啦，因为咖喱汁大部分咧都已经系调配好噶啦。好，咁你就准备咗之后咧，咁啊几款嘅蔬菜啦，仲可以准备埋啲肉嘅。咁我自己咧都偏向中意牛或者猪，因为通常如果你再想快捷啲嘅话咧，其实好多超级市场去买嘅时候咧，或者你其实街市买都得噶啦，而家都已经一片片，一片片你其实你唔使点样搞，即系一片片你就咁喺个搵个玻璃碗，就将嗰啲菜啦落去，即系你一人份量落嗰啲菜啦，洋葱啊，同埋嗰啲嘅肉啦，一片片嗰啲就已经放咗入去，跟住你就可以加。100秒水喺嗰个玻璃兜嗰度，咁啊开始就慢慢将佢捞咯。跟住咧，你可以放啲譬如系葱头啊、蒜头啊一齐落去都冇问题。然后咧，你就再落埋呢一个嘅咖喱砖。咁咖喱砖如果你话系一个人份量嘅话咧，通常两茶匙嘅咖喱砖其实已经足够嘅。咁如果你话食好多、啊，好想野味啲、啊，咁你咪加多少少咯，系咪？咁你 浓味啲啦， 系啦，捉一捉嗰个份量。我呢个做法咧。真系純粹用微波爐嘅做法，咁點做呢？由於頭先已經落咗水啦，咁你就用600W嘅微波爐嘅力量，然後咧就再加多5分鐘，跟住你就喺個微波爐嗰度叮佢啦。叮嘅時候就用保鮮紙包住佢，咁就叮完之後你就發覺咧啊啲肉都已經熟埋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將佢撈完之後咧， 真係咁容易熟咩？5分鐘 真係好容易熟噶，好容易熟噶，五分鐘，因為你 但唔會好柴皮咩？咁樣叮 唔會噶，咁你個水會浸住咗佢哋噶嘛，係、 哦、 啊，其實係真係 OK， 咁但係事先都係講一句啦，如果你落粟米啊。 或者落金上嗰啲之前，你都要灼一灼佢先嘅。系、 嗯、 啦，我讲呢个咧，系基本上就将佢混合最后嗰个步骤。咁、 哦、 所以咧，其实时间短啲都 OK 嘅。咁你就已经咧系见到一个玻璃碗，因为你头先用玻璃碗捞噶嘛，佢就已经咧系变咗一盘嘅咖喱嘅酱料，入边有餸啦，亦、 嗯、 都有咖喱嘅汁啦喺度，跟住你就已经准备咗啲饭啦。倒落去，咁就已經係好美味嘅咖喱飯。 只要你話撈咩肉咧，即係咖喱撈咩肉、嗯，我係純粹跟快餐店嘅 牛腩、雞髀、 豬啦、雞啦同埋魚咯， 都係呢幾樣啦、啊， 都係呢幾樣噶啦。不過另外有一樣可以即係提高一下。如果你食一啲比較甜少少嘅咖喱，即係例如一啲日式咖喱啊，比較甜少少嘅，除咗剛才小白講嗰啲洋葱啊、金筍啊、 薯仔啊 之外咧、 嗯， 可以試下加少少提子乾。 哦，都係。 係啊。少少提子乾， 系啊，提子乾佢有咬口啦， 系啊， 系啦、啊，粟米粒亦都系有一个爽口喺度， 同埋、提子乾就会有偏甜噶嘛，即系黑色嗰啲提子乾啊偏甜噶嘛，佢捞埋落去个咖喱里边咧，系不其然地好。好夾嘅， 啊，中哥都係中意呢種甜嘅食法啦， 哎啊、 大家試一試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食完咖喱梗係口乾啦，會飲嘢啦。以前咧成日睇啲飲食節目嘅時候咧，嗰啲咧試味嘅專員咧就好中意食一道菜中間就飲杯水過一個。其實我都唔知道到底係朗口定還是係等個脷適應 下。佢哋唔飲落口㗎。 係咩？會攣翻出嚟㗎？ 會攣翻出嚟㗎，攣嘅啫，攣一攣口攣翻出嚟㗎。 我睇唔到佢攣個鏡頭，淨係睇到佢飲落去嗰下啦。咁即係會飲啲嘢啦。咁我最近咧都開始。叫做沉迷咗某一啲嘅短片频道，系同饮品好有关系嘅。嗱，我自己成日有个印象咧，就觉得去旅行嘅时候咧，啲人好中意咧，譬如尤其是一啲亚热带嘅地区咧，就会整杯冻饮啦。跟住冻饮可能我啲颜色又好靓啦，粉蓝色啊、橙色啊，咁可能喺啲海滩上面咧就打个卡咁影杯嘢饮嘅相咁样啦，就好有嗰种亚热带风情嘅。我最近咧好中意睇一啲网上嘅平台咧，啲人系教你整饮品，因为咧，我发觉原来咧呢一种片段咧都几治愈嘅，大家想象下， 整饮品 系啊，几治愈嗱。首先手摇嘅饮品啦，譬如啲人调酒咁样啦，咁就揾个 鸡尾酒， 系鸡尾酒嗰啲樽咁样熬啦。嗱，熬嘅时候有声噶嘛， 哦， 跟住咧嗱，你又再幻想下啦，跟住我将个玻璃杯摆低，又哐一声啦，然之后我再加啲冰块落去，又有啲冰块撞玻璃嘅声啦。我发现原来呢啲声音咧。是好治愈嘅喎，咁跟住我就開始喺度諗啦，到底呢一個方法 work 唔 work 咧？咁，於是乎我個 打爛玻璃聲嚟嘅，你點啊？ 唔 OK， 呢個好有破碎嘅感覺，唔係嗰種，係嗰啲輕輕力温柔嘅玻璃碰撞聲音，我覺得 OK。跟住咧我就上網睇，之前咧啲人咪成日講話有啲聲效咧可以刺激到人嘅腦部嘅思維啊，令到個腦部發展會唔同啊，同埋會令到人放鬆嘅。咁我最近咧就睇到啲人話咧，原來當你邊食嘢嘅時候，邊睇一啲咧飲食嘅頻道。嗱，譬如我可能好求其食緊個外賣飯盒咁樣啦，可能係食緊一個好頹廢嘅飯咁樣。但係如果我睇住一啲美食嘅頻道，或者好似我講呢啲高級烹調或者係一啲沖製嘅飲品，即係好靚啊個畫面咧，原來係可以提升你進食嘅速度，同埋對於你自己食嘢嘅嗰樣嘢嘅嗰個好感度，所以咧佢就會令到你咧食得快咗， 係 即係完成進食嘅速度會快咗啊！ 我哋可唔可以整翻一個譬如神光陪你食早餐，神光陪你食午餐，跟住 即係點啊？ 我哋唔使講嘢噶，我哋咪影住你 嚟啊， 陪聽眾。 仲話芭比，芭比話呢啲片好治愈啊嘛， 咁 係大件事啦。記得早前我咪講過話，我睇一啲暗揭暗瘡嘅片睇到好治愈嘅。咁會唔會係一路播揭暗瘡嘅片， 你 OK 啊？ 一路食緊嘢， 一路熬緊。 哎呀， 你 OK 啊？你得唔得？最緊要你自己接受係咪先呢啲嘢？ 咁我嗰杯飲品落唔落 cream 好啊？喂，你讲到咁样， 大件事啊， 好难收喎。咁啊系啦，大家揾啲自己中意饮嘅饮品啦，吓饮下佢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 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